次发生。法案得到35名共和党人倒戈支持，包括全数在今年1月投票弹劾特朗普的10名众议员。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表明反对议案，不过共和党内有声音指出，成立委员会是为了寻求事实，而不是基于党派政治。众议院议长波洛西形容部分的共和党人不期望找出真相是懦弱的表现。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天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骤雨减少，天气酷热。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75%，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427点，跌166点，总成交金额497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96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98点，升1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612.5元，升5元；新华保险29.4元，跌1.2元；美团270元，升9.8元；阿里巴巴205.4元，跌2.2元。东方海外国际106.9元，跌18.5元；小米集团27.15元，升5.5元；友邦保险101.4元，跌2.3元；比亚迪股份159.9元，升8.6元；盈富基金28.62元，跌1.6元；中远海控16.06元，跌1.82元。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65，英镑10.963，瑞士法郎8.592，澳元6.01，加元6.41，新西兰元5.571，欧元9.46。每百日元对港元7.11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944。日经平均指数报28,066点，升22点。港金现价报17,330元，升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3.06美元，卖出1,873.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在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环宇海湾快线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丽城花园噶。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环宇海湾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丽城花园。咁另外，较早前青衣乡事会路去机铁站方向，近住青衣消防局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咯。咁仲系挤塞，咁车龙排到过晒青衣交汇处。咁亦都影响到青衣路去翻青衣乡事会路方向咧就挤塞噶。咁重复多次啦，青衣乡事会路去机铁站方向，近住青衣消防局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但系而家龙尾咧都系排到过晒青衣交汇处啦。咁所以影响到青衣路去青衣乡事会路方向比较挤塞。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咁去跑马地方向啦，都系慢车。咁另外告士打道西行啦，排到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挤塞，龙尾喺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香岛道去赤柱方向啦，咁而家咧近住寿山村道一段咧就挤塞。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一段行车缓慢。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咧都系比较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底、小西湾三号干线一号码头、尖沙咀同埋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饮咗酒或者食咗药都唔可以踩单车，单车系唔可以踩上行人路载人同埋载大型货物嘅。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佢冇心机啦，系嘛？琴日边个嗌力啊？ 系咪分神俾啊？骚动音乐、啊， 哦 ，sorry， 分骚动音乐、啊， 分神直嗌救命，讲咗半个钟头嗌救命， 哎呀， 阴公猪， 阴公， 好啦，开股啦， 唔使开股啦，咪就系、是、诶、新垣结衣， 系 闪驾星野源， 系啦， 系啦， 其实都唔系好丑样啫，那个男人， 嗱唔系叫丑样，其实咧佢个震撼嘅层， 平实啦、啊、个样都， 就系、是、啦，嗱，因为咧而家一个就被誉为系诶宅男女神兼国民老婆括弧日本。 是 但是其实全球都会当咗咧，即系凡系你喜欢佢嗰啲男士咧、哦，就会觉得自己有份啦。咁啊，所以第一个震撼弹就系、 是、我可以免疫， 你可以免疫， 我真系连佢名字都唔识读啊！ 唔紧要，唔紧要， 系啊， 系 啊， 唔系我听你讲我先读啫、 哦。 我的确，我头先去借只碟嘅时候咧，咁你知唔知？最大分別係咩咧？咁咧幫我哋借碟嘅 library 姐姐咧，佢開頭就同我咧，即係好似 A B C D 咁樣咧，逐個字砌出嚟啊！咩話？邊只話？星野咩話？圓哦，邊個圓啊？哦，揾唔到，再揾咩啊？新咩結衣？哦，恆新恆結衣？哦，唔係，係換哦。圖咩話？你想揾個山車？ 兩個都出過唱片㗎。 系啊，两个都有诶，星野源唱歌多啲添啊，新垣结衣咧好似都系即系 男歌手嚟喎， 系啦，我谂佢系客串多啲嘅，哇，跟住你知唔知争几远啊？ 跟住有另一个男同事走咗出嚟啦， 我同嗰个女同事就纠缠咗两三分钟啦，咁啊仲系未搞掂嘅时候咧，隔篱嗰个男同事咧好踊跃走出噶。陶瓷啊嘛，得啦，我帮你揾啦，呢只碟有啦，头先你咪拣咗咯，哦系咩？主题曲喎，一睇知你又要呢只啦，有啦，喺里边啦，我话点解你咁快揾出嚟嘅？佢话，诶，我哋大家都知呢件事啦。咁啊，爭好遠啊！嗱， 佢都幾得意喎。佢嗰、那個佢哋兩位結緣嘅嗰個日劇個簡稱叫陶瓷啊。 係啊，嗱，佢嗰套日劇咧都差唔多2016年啦，好似係。咁咧，五年前係啦，啱啊。 陶瓷但有用啊。 係啦，叫逃，佢一叫逃避嘅，有啲叫逃跑啊，逃避啦，即係佢意思係啦。咁嗰陣時佢就話嗰個意思即係話有啲嘢你算逃避，係好似好可恥，你唔敢面對， 但 係 有 用喎、 啊。係啦，佢又講翻出呢個事實喺度啊。 係啊，咁啊咁當日咧佢哋就結緣。就扮呢一个夫妻啦，咁戏、 啊、 里边咧 有埋啲结婚啊，即系着晒婚纱礼服啊，揸晒嗰啲嗰个花球啊，咁样。 唔系，但系因为你知唔知点解有几层震撼咧？我哋如果解释俾阿彭爷听嘅话咧，第一咧就系、是、俾人哋觉得话国民老婆封咗盘啦，咁啊呢个第一啦，咁啊你仲要嫁咗俾好似你口中一个比较平实啲嘅男人啦、 啊。 第二层震撼咧，大家就会觉得佢喺呢套剧里边咧。已经是假的了嘛，因为他这套戏本身的劇情呢开头就说他们扮结婚啦这样。是啦咁本来是扮的啫。咁點知搞下搞下咧，仲要係話俾錢對方嘅喎，即係話嗱，如果咧你係做一個老婆咧， 即 係 個劇情啊，你講緊 係 啊， 係啊，聽過呢個劇情 係啊，因為佢呢套戲本來係都幾為好多婦女咧出咗啖氣㗎、因為好多婦女就話咧，喂，我 housewife， 我係一個家庭主婦，但我冇貢獻嘅咩？其實我產生係啦、其實佢話我每日洗衫煮飯咧，我生產出嚟嗰個經濟價值咧、你有冇人計過咁樣？咁、於是乎咧喺戲裏邊嗰個劇情咧。咁、那个老公咧，即系星野源就话，我会每个月咧俾翻唔知四千几蚊你， 即系当工人姐姐。 又唔好咁讲，佢话佢要俾翻个 翻你嘅劳力啊， 系啦，俾翻个肯定我唔记得几多钱啊嘛。咁佢里边明明系假噶嘛，但系假假下咧，佢又真咗啦。 系啊， 现实都系咁。 而家又假假又真咗啦， 假戏真做。 系啦，咁所以咧，有啲网友咧，佢啲形容好精准嘅，佢话。我以為呢一套係一套日劇，點知原來係一套點啊？佢話點知原來係一套紀錄片啊？佢話睇緊一套紀錄片咁樣，係啊，咁啊，所以係會令到好多無論我琴日見過啦，台灣啦、日本固然唔使講啦、香港啦，好多男士都即係直情話咩崩潰啊，不想活了啊咁樣。 曾志豪，你檢閱下或者你講嚟聽下，究竟啲男士嗰啲説法係點嘅咧？通常。 哦，主要就幾樣嘅， 冇啦，咁樣啦，幻滅咯。 哦，其實有一個對戀嘅祝福出咗嚟嘅，係對象工整嘅。咁你想先甜後苦定先苦後甜啊？ 先苦後甜啊！ 哦，先苦後甜就係星野源必須死。 哎呀，又唔使咁準啊嘛。 咁甜嗰句就話，祝你幸福結衣 B B。 係啊，真係。 啲男士真係咧，其實 係啊， 有陣時我都覺得我哋嘅想像力實在太豐富了。 我又想問翻轉頭，咁嗰套電視劇咧推出之後咧，咁啲男女主角受唔受歡迎啊？ 好受歡迎，咪就係癲咗咯！佢就係奠定咗佢國民老婆嗰個地位咯。 咁即係話唔係淨係個女受歡迎，個男都受歡迎。 嗱，男嘅係爭好多噶， 爭個受歡迎程度。 即係所謂受歡迎程度，你唔會即係因為你嗰啲女 fans 咧，又真係好少話以佢作為第一迷戀對象嘅。咁你有咁多型男啊嘛， 不至於嘅，即係呢個男主角。 係啊，咁所以反而係男嘅咧，即係男 fans 啊，就對於呢個女神咧，就即係升價十倍。咁譬如大家最近成日都喺嗰個手機遊戲，唔係手機遊戲，嗰個 Switch 啊，即係講一次啦，佢嗰嚿嘢咧，咁咪就係揾新垣結衣賣廣告啫嘛。 係啊， 佢咪就係爬起身。瞓觉 冇错，系咪用呢个你会容易入脑啲啊？系啊，佢话呢个 玩嗰个游戏 呢个广告咧，我哋话俾啲女士听咧，有几咁巴闭咧。佢话呢个广告咧系类似咧冇对白。冇任何嘢， 净系得动作， 净系见到佢做啲最简单嘅动作， 生活化嘅。 哦，起身啊，打机，哎呦呦呦， 喺个被窦捐出嚟， 系啦， 跟住就换嚟咧，啲人咧就好 抢， 系啊，买兼且咧就冇货，仲要排队订咁样咯。 系啊， 但系咧问题喺剧里边咧，佢哋系有佢哋嘅 B B 嘅噃。 第二辑里边就有啦， 系啦，咁啲人就话，咁会唔会系连现实都系有咁样？你系咪奉旨成婚啊？ 哦，咁佢已经讲咗冇啦，系啦嗱，咁如果你话有啲咩资讯咧，咁。咁新垣結衣已經宣布咧，第一咧，佢就會離開佢本來效力咗好多年嘅二十年嘅事務所啦。咁就話會自己另起一個門户。咁但係和平分手嘅，因為咧嗰個事務所都祝福佢，佢話雖然你已經同我哋冇合約啦，但我哋仲會幫你嘅。咁然後第二 幫你揾咗二十年錢啦， 同佢啦。咁然後第二咧就係佢強調話。我哋冇怀孕，我哋冇同居， 即系啦， 连同居都冇啊， 好清纯啊！ 佢直情好似阿田嗰啲咁样咧，即系樽领上心口嗰啲咁样啦，道德界线啊，系咪好劲先？ 守个苦度守得好高系嘛？ 因为好多人 其 实 佢哋都几衬咯， 个样子都几夹噶， 即系唔系嗰啲花花 fit fit 啊，或者唔系嗰啲咧好时髦得好紧要嗰啲款，即 系 好踏实啦，两个都吓，男女都 系啊，但系咁原来话男嘅咧。星野源咧就话佢虽然咧唔系叫做传统嗰啲高大靓仔型啊，但系佢话咧佢咁样有才华啦，因为咧佢嘅身份有歌手啦，有主播啦，有演员啦，咁然后就话喂佢即系样样皆能啊，所以咧如果你话有啲咩现实积极意义咧，就系话好多男人睇到之后咧就话喂其实咧女神嘅嘢唔系得个恨字嘅啫，你睇下即系当啲男人眼中吓觉得。搞错，星野源咪同我一样一个独男嚟嘅啫，即系佢哋以为系啦吓。点解 佢 最后 可以有女神啊？ 系啊， 咁样。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话有啲咩正面意义咧，我觉得一个咧就系 好鼓励啊， 好鼓励就话喂各位男士。可唔可以唔好咧？淨係停留喺口部運動家，得個口講嘅啫。哦，佢係我老婆，咁你會唔會追佢啊？邊度得啊？係 啦，我俾你襯啦，去邊間 所可能係啦。我唔知呢一個男女主角啊，佢哋個女仔又係咪話主動追嗰個男仔，定係調翻轉啦？如果係可以問一下，我覺得咧，如果咁嘅 case 應該係個女仔追個男仔。 點解？點解？即係俾啲積極佢。 係啊，佢夠怕醜啊，懶係少少窄窄地啊，咁啊啲女仔啊，因為我。食住你啊！我嚟追你啊！ 我想话咧，嗱，你记唔记得我之前讲过佢啲公司咧，会因为你嘅偶像 放假， 唔系 好伤心啊！而家 好伤心噶，你唔影唔影响啦？嗱，原来咧，你呢份报章咁讲，佢话咧，每逢有神级嘅日本女明星 结婚 宣布结婚嘅时候， 系啊系啊， 跟住你知唔知会有咩嘅影响啊？嗱，除咗佢嘅啲傷心啦，翻工啦，是 效率會低咗， 佢唔係 經濟啊，係 生產力又低。 佢話咧，日本股市會出現大跌， 咁有冇跌到咧？反映到咧一兩日。 佢話當今平時之前咧有個叫石原聰美咧，佢宣布結婚嗰日咧，佢話日本嘅證交所咧更加停跌。咁啊前日咧，佢話咧 結結 佢結結 B B 話結婚嘅時候，佢話咧佢係令到可能會令到咧日本咧交易所倒閉。跟住咧，佢话琴日结果咧，日本股市咧跌咗300多点。 系啊，嗱，佢话 咁大影响， 你 谂 下，冰蟹效应啊， 真系似喎。嗱，北川景子结婚嘅时候下挫479点，掘北真希结婚嘅时候跌咗895点。头先你讲石原利美嗰个咧，直情系冧咗档。 系啦， 哇，咁啊，结衣 B B， 喂，如果咁计，结衣 B B 都唔算最有。 最威力大喎，佢都係三百幾點啫喎，唔係證明係咪？ 仲有幾多個啲日本嘅女神啊？ 我諗你睇下幾時仲有股市跌，咪會有咯， 係 咪咯？係啊，咪不過我覺得咁咪好咯， 咁反映出咧可以咁樣。 喂，咁啲女人會唔會放開心啊？即刻，即係個老公唔好再迷戀呢啲咁樣嘅不存在嘅老婆啦。 第二個嘅啫，夫死夫還在。 日本女星何其多 系 咪？ 系啊， 个个都可以。嗱，不过呢个即系被称为呢个国民老婆咧，又真系好夸张。 好夸张啊！所以琴日佢话琴日应该系全球离婚日啊。佢话琴日全球好多老公都觉得自己俾人离咗婚。 我觉得今日嗱，因为琴日系先想公布嘛，所以今日咧，所有佢日本应该生产力咧全部下降。 究竟全球有几多男士？而家都系咁样嘅咧吓。喂，正面啲，第一。人哋都可以揾到女神。第二，原来真系近水楼台噶，不妨向你身边啲同事拍手啦，真系。是读 call 依，即系恋啊！咁啊，系陶瓷嘅主题曲啦。咁而家你听翻呢首歌嘅时候咧，好似变咗佢哋嘅结婚主题曲一样。咁可能你话喂，我真系唔识佢哋呢一对新人。咁仲有啲咩有趣嘅地方你可以留意咧？你有冇发现咧？原来如果即系演艺界咧，佢要做呢啲保密功夫咧，系真可以保密到最后一秒钟咧。 先至可以， 你先至会知道喎。点解咧？因为佢哋而家话咧，佢呢个过程咧系跳咗一步啊，所以跳咗一步咧就系话佢冇 拍拖 拍拖都唔同你讲，佢即系因为大家开头由佢二零一六年呢套戏完咗咧，到到而家咧，啲人只不过话啊，好似好衬，好似好衬，但系一路都冇嘢。 荧幕情侣， 荧幕情侣，成日话佢哋系嗰啲叫做组合啊 CP 咁样啦。咁但系到到而家咧，当大家喺度估紧，哇，佢哋会唔会真系假戏真做擦出爱火花嘅时候咧？佢索性话俾你听，我哋个爱火花直情系结婚啦， 系啊 系啊， 系啦， 结婚啦。 即系你有冇发现即系如果对上嗰 pair 有啲似咧，就我哋香港娱乐圈嗰阵时咧，即系 周润发同余安安。 哇哇， 你唔系想讲呢单？ 你一去到已经七八年啦， 我跟唔到喎。 系咯，咁唔系边单啦？你仲有边单做过呢单啊？ 郑中基嗰单 系渣嚟嘅， 唔系喎， 嗰 单 嗰单系离婚添， 唔系咯？我咪话嗰个仲劲啦，当年 系啊， 即系 都 好震撼啊！系啊，你而家你睇翻咧，即系呢啲八卦角度咧，就系原来可以保密 得 几紧要噶，可以做得几叻噶。 香港都有两单，又结婚又离婚， 系啊，同埋有另一样嘢咧，我谂大家都要留意咧，就系。佢公布呢段恋情嘅时候咧，佢用咗个字眼咧，就系话佢哋后来咧，终于认真就话要交往啦，但系有个说明嘅就系以结婚为前提的交往。好多女人其实都会有呢一种要求啦， 向住呢个方向。如果你唔同我结婚嘅，唔好搞啦，唔好拍拖啦。 冇错啦， 系啊，咩啊？ 非诚勿扰，非诚勿扰，系啊。即系我谂咧，男士要有个觉悟系咩咧？就系无论你觉得佢系一个即系女士定系女神，原来咧佢哋心里边都系有嗰种向往咧，就系话可以认真嘛，我要用结婚作为前提的交往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新冠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召集人刘泽星重申，新冠疫苗接种计划展开以嚟，未有证据显示疫苗令整体死亡、急性中风或者冠心病的个案增加，亦都冇直接关系。再次呼吁市民尽快接种。对于接种疫苗其他的副作用，例如面瘫，刘泽星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疫苗接种计划开始至今个月初有46宗面瘫的个案，亦都较过去几年同一时期为低。另外，对于有报道话政府正是积极考虑将伏必泰疫苗的接种年龄降至12岁，刘泽星话，根据外地数据 ,12 至15岁群组接种之后抗体制造反应良好，但保护率有多少仍然要更多的研究。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话，本港已经连续四日冇本地源头不明的新型肺炎个案。如果近日四岁男童的个案最终属于假阳性，就是26日冇源头不明感染，正是迈向清零。认为本港可以积极同内地讨论通关安排。梁子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虽然不能够排除社区有少量的残余传播链，但只要成功追踪，可以向清零进发。问题在于本港仍然有输入个案的压力，因此要小心输入风险。另外，对于当局话新冠疫苗接种计划展开以嚟，未有证据显示疫苗令整体死亡、急性中风或者冠心病的个案增加，梁子超话全球各地都有类似的数据，当局而家澄清是好事。他又话根据数据睇唔到市民担心的问题出现，可以放心接种。政府提出修例，俾非本地培训的香港永久居民医生以特别注册的形式无需通过执业资格试在本港公营机构执业。行政会议成员自由党立法会议员张宇仁计划提出修正案，要求扩展至非港人医生同样可以经特别注册来港。张宇仁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修例不应该只是限于香港永久居民，因为不少港人移民到外地，他们的仔女在当地读书。他又说，吸纳非本地培训医生应该着重资历多过学历，他不认为无需考试会降低医疗水平，反而只是会降低病人的轮候时间。医学会会长蔡坚在同一个节目说，业界已经向政府表达不同意修例，强调最公平的做法是经过统一考试，重申没有一个有效方法评估水平，始终会有风险。 南韩过去一日新增64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连续两日录得超过600宗病例，累计增至超过134,000人染病。韩联社报道，南韩新增病例并无因应寻日假日检测量减少而下降，亲友聚会群组不断蔓延，政府将会在听日公布调整防疫响应措施。分析认为可能再次延长现行的防疫措施，包括禁止五人以上聚集。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骤雨减少，天气酷热。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340点，跌253点，总成交金额680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87点，跌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63点，跌2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608元系升5毫，美团271元升11元，新华保险29.3跌1.3，阿里巴巴205.4跌2.2，东方海外国际107.6跌17.6，小米集团26.9升3毫，友邦保险101.4跌2.3，比亚迪股份162元升10.8，盈富基金28.56跌2.2。中远海控16.32跌1.5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5，日元109.17，瑞士法郎0.904，加元1.212，人民币6.441，英镑对美元1.411，欧元对美元1.218，澳元对美元0.774，新西兰元对美元0.717。日经平均指数报28,030点，跌13点。港金现价报17,330元，升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3.65美元，卖出1,874.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先报告啲塞车的消息啦。较早前新界荃湾路去九龙，近住环宇海湾对开快线就发生过意外事故。虽然清咗场嘅意外，不过就仲系多车嘅，龙尾去到丽城花园啊。荃湾路九龙方向环宇海湾对开之前有意外事故，虽然意外清咗场，不过龙尾就去到丽城花园。隧道方面咧，西区海底隧道九龙过去港岛都比较塞车，因为之前管道里边咧就发生过意外事故，清咗场。咁但系而家西区海底隧道九龙过去港岛咧，管道系慢车嘅。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正常，系靠右边线去铜锣湾北角咧就比较多车，咁啊龙尾就去到演艺学院。而告示打道西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暂时交通畅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多车啊，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处大楼。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就塞到去浙江街，而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出口去油麻地方向咧，现时都系较为多车噶。东区海底隧道九龙过去港岛亦都系多车啦，龙尾喺汇景花园附近。安全车速报告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底去小西湾，东区海底隧道柯达大厦去柴湾，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狮子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同埋青山公路中山台去荃湾。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嘅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同市区重建局嘅贷款或者资助。 详情浏览 bd.gov.hk。 放手啦！我赚拖埋你落去噶咋？ 我点都唔会放手噶啦！ 你唔好理我啦，个地球冇咗我都系一样咁转嘅啫。 我唔准你咁讲啊！香港之所以成功，你一样咁重要。电视真人 show 咁系830，由日常8:30主持阿锦亲身上阵，体验不同工作岗位，揭示各行各业背后真实情况，证明我哋冇咗边个都唔得。星期六晚10:00，港台电视31。 中文歌曲龙虎榜赴州精选， 唔开心唔紧要，嚟姐姐度。 不必装作退烧，不必装作放低了，真的心碎，不必装作笑。若你给抢走的太紧要，如承认那痛苦能延续你心跳。 话今次嘅灵感咧就系源于朋友嘅仔仔轻生离开。喺佢眼中，呢位妈妈虽然坚强镇定，但系总觉得佢心底嘅悲伤同埋情绪好似无从宣泄咁样，所以佢想透过呢首作品去安慰一啲同样系经历紧痛苦低潮嘅人。作曲 Errol Lai、 卫兰、咳新峰，填词黄伟文。Ariel Lai 監製都有 Ariel Lai 咳新風 Edward Chan 上晚兩個星期上升8級，中文歌曲龍虎榜的第7位，衛蘭 It's OK To Be Sad。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周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黃軒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鵬， 風騷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琴日就讲过咧，放生嘅仪式咧就每年都会有噶啦吓。咁啊，琴日就只系集中喺咧，究竟佢哋放生啲咩物种啦？咁啊，已经好神奇噶啦，又有蚬啊，又有鳗鱼啊，咁样嗰啲东西。咁啊，今日咧，我谂你见到嗰幅叫做。放生轮车轮转啊，放生车轮转加内循环嘅嗰幅图咧，我谂你就会更加即系喊得一句句啦。咩意思咧？咁啊，每年你都知噶啦，有人喺上面放生，下边就会有人咧就爱嚟咧就接生噶啦。即系接咩生啊？就系、是、接你放生嘅嗰啲咁嘅战利品咯。咁啊，琴日咧好多人都影住咧，就话啊，佢哋就去到即系屯门啦，佢嗰个码头嗰度咧，就见到咧就有大批嘅善信咧，就喺嗰度放生。咁啊，原来咧记者而家都做得几特别嘅，佢哋会咧同埋咧香港两栖及爬虫协会嘅义工咧，前往放生嘅热点咧，系尝试同佢哋嘅负责人解释，喂。你咁樣係亂咁放生噶，嗱呢個幾好啊，因為咧有人就淨係用一種即係單純咧用呢個放生啊、慈悲啊、宗教嘅角度，咁但係咧好似冇乜講到現實嘅意義，咁啊現實咧就揾翻一啲咧即係昆蟲啊、爬蟲嘅專家咧就同佢哋解釋翻，咁不過當然啦，呢啲就叫做你有你講，我有我放啦，因為對方嘅答覆咧就係話，喂，我念咗經噶咯，冇得停噶，同埋政府都冇禁止。仲话咧放生可以令到生物咧获得好嘅轮回，嗱佢哋嘅讲法都几有趣噶，譬如咧俾人哋讲多两讲咧，佢话好好好，我下一次会考虑，但我哋放咗10多年都冇问题，我哋咧放生只系出于善心，认为放生咧可以等生物咧攞翻生命嘅权力，轮回好啲。咁但系最惨嘅地方系咩咧？譬如话另一个放生嘅地方北角码头咧，直情系嗰张相啊，我谂今日好多人都有疯传咧，就系、是。佢就斜滑梯，就將啲海產啊、咩油锥啊、蚬啊嗰啲咧，就倒落個滑梯度咧，斜落海或者成個網掉入去。咁但係咧喺碼頭底嘅木桩之間咧，其實好明顯嘅，有個男人就踎喺度，你一跌落去我就鬧，你一跌落去我就鬧，基本上咧就循環再做嘅。你鬧完佢又擺翻上去，再放過或者再落翻屋企。咁我琴日見到咧，即係電視台有訪問過放生嗰啲善信咧，佢話：喂，你知唔知道其實下邊有人鬧㗎？ 佢话我知道啊，但系佢话我觉得都冇问题、啊。咁我出于我善心，我系放生咗，我已经系做咗决定，摆翻落佢个海度，之后嘅嘢佢控制唔到啦，咁样大概意思就系咁啦。咁你真系要问一问啦。咁呢个系真放生啊，定系你自己心理上觉得心安理得放生咗呢？喂，呢、這个真系好笑噶嘛！你呢头将佢掟落海，仲话咩生命嘅权力？但系其实佢可以喺个海度享受咧，我谂都唔够十秒咧，佢又俾人捞翻上去啊！咁啊，仲要嗱，真系要提醒各位善信，你知唔知咧？琴日嗰个电视台影得几好啊，即系嗰个左望右望咧，佢话嗰条鱼啊。可能喺一日之内啊，来回咗十次啊，真系名副其实容祖儿嗰一首歌啊，来回地狱又折返人间十几次啊！佢呢头跌咗落海度，可能佢以为耶系咪得救啦？喂，又俾人捞翻上去，捞翻上去之后又放过吓、啊，我又死过，哎，又翻生，死过翻生，喂，你话啦。何来见到生命嘅权力呢？又点会有个好啲嘅轮回呢？咁啊，直情呢网上面有一幅图呢，我希望呢大家得闲可以睇下嘅，因为呢幅图呢其实就将佢荒谬化呢，就去到最极致嘅。咁啊，点嘅呢？佢就影住呢，就话有几个嗰啲公仔呢，佢用 LEGO 嚟玩嘅，佢就话卖晒啲鱼俾我啦，我要呢将佢哋放生，消除业障积功德啊。咁、那个渔夫就话啦，我每日喺河里面捉啲鱼翻嚟。你哋每日买咗我啲鱼之后咧，再将啲鱼摆落河里边，咁我哋就可以将成个流程简化啲啦。咁点啊？不如咁啊，每次我捉完鱼翻嚟咧，我即刻放入河里边，根据次数嚟收费，你觉得点啊？佢话好、啊，于是乎佢哋就去到一台叫做功德无量放生机，系咩嚟嘅咧？冇，咪一个咧十字形嘅，好似一个咧螺旋桨咯。佢话嗱，我呢一头咧就捉鱼，佢就上岸，然后螺旋桨一转咧，佢就跌翻落水度，咁佢咪又等于放生咗咯？佢再转一个圈咧，佢又上翻岸，又俾我捉过咯。咁你就可以不停轮回，不停放生，不停轮回，不停放生。佢话咧，我每分钟啊可以。放生啊，7200只噶，讲笑啫。但系其实现实嘅情况唔系就系咁荒谬咯。你嘅善心究竟系咪真系有加上你少少嘅智慧？你唔好俾善心蒙蔽咗，因为咁样可能会变咗伪善嘅。推介你睇条片啦吓，呢个系咧两年前啊，10:31啊，个题目就叫做放生爱你可能变成害你，唔长嘅。短短地啊，7分零钟，佢就话俾你听咧，究竟你乱咁放生咧，系危害有几大嘅吓？喂，都系嗰句啊，两年前嘅片啊，有得睇好睇啦。以呢一条片，而家可能都系俾人放生先有得仲浮到上面嘅咋吓？唉，我会俾3条鱼佢啊！所以有啲人话咧，无知系一种幸福嚟嘅。譬如对程振鹏嚟讲。佢对新垣结衣完全无知，对呢一个嘅女神完全系免疫，所以佢咪好咯。佢喺个男人喊到肥哩肥嚟嘅时候，佢今日心情仍然可以保持开朗，好事嚟噶。彭爷，继续保持你呢一份纯真嘅本性啦。 你又唔使净系羡慕我嘅，曾志豪讲到无知呢啲嘢，各有各精彩啦，我哋。使唔使听翻上个礼拜嗰啲好嘢？ 嗰只无知咧，系唔能够令到我幸福噶。嗰个无知系令到我觉得过去个人生有40年系空白噶。所以头先我系赞美你噶， 系真系赞你噶，我 赞你噶，系啊， 系啊，羡慕你啊，冇呢个烦恼啊。 不过估唔到你个人咁小气啫嘛，又再攞翻出嚟，我哋都已经放生咗啦。你又捞翻我哋上嚟，几时再放翻生我哋啊？你 冇噶啦，有啲嘢讲一世。 不如我哋以后改名啦。 咩啊？ 阿拉卡啦， 阿拉卡 杰伊啊，阿拉卡杰伊， 阿拉田同阿拉浩。好啦，讲翻咧呢一个咧，虽然喺疫情之下咧，都好多咧唔开心嘅事吓，咁但系咧有阵时有啲小片段咧，又真系会令我哋咧系为之咧觉得啊有翻啲趣味啦。就系点样咧？嗱，印度依家嘅新冠疫情咧就肆虐到不得之了啦吓，咁啊佢哋啲确诊啊，以至到系死亡嘅人数咧，成日都咧好配以咧嗰几个字。创单日新高咁，好啦，喺咁严峻嘅情况底下，有一个嘅画面系咁嘅，有一个后生仔，18岁，印度嘅男仔，佢咧因为确诊咗，咁但系咧由于嗰啲嘅隔离治疗嘅中心啊医院咧冇床位，佢啊唔知点算，佢又唔想翻屋企，因为咧翻屋企只会传染俾咧屋企人啦，咁所以咧佢谂到咧就喺屋企门前。冇几远嘅，由嗰啲树嗰度咧， 就搭咗一张床喺度，咁就唔系咧吊床嚟嘅，佢咧就揾咗一啲嘅绳啦，用咗一啲嘅木条啦，咁就喺树枝与树枝之间咧就去搭建咧一张床，自己就爬上树上边咧就自我隔离啦。咁啊，一日三餐咧依然都有屋企人咧煮俾佢食。咁啊，放个喺个树上边放个桶落嚟啦，然之后就去装翻啲饭餸啊，咁啊拉翻上去树上边咧，自己咧就可以食啦。咁喺树上边咧，佢都可以揾到另一片嘅天空，因为咧喺树上生活咧，佢就一样唔觉得闷，因为佢可以睇书啦，可以听音乐啦。咁啊，所以咧住到去第十一日嘅时候咧，啊，佢都觉得咧啲生活都唔错啦，已经开始咧适应翻啦吓。咁但系咧喺呢个时候咧，医院咧就打电话嚟咧，就话已经有床位啦。咁所以佢需要咧系转翻去咧系真正嘅医院嗰度咧做隔离啦。咁啊，然之后咧，佢后来就再进行测试咧，就系阴性啦。咁啊，所以咧就可以翻屋企啦。咁啊，呢一个嘅过程咧，其实就都有一啲嘅趣味当中咧，就系我哋都冇谂过喺树上面咧生活嘅。咁但係呢就因为呢个新冠疫情呢，就令到呢喺印度呢一个男孩子呢就唯有呢，因为要自我隔离，唯有喺树上面呢係搭建呢一个床铺嚟到瞓。咁唔知道呢对于呢一个男仔嚟讲呢，之后嗰个人生会唔会呢係多咗一啲嘅创意喺佢嘅生活入面啦，都焗住啦，焗住要有创意啦。咁但係你话呢一个嘅新冠疫情呢喺全世界嚟到肆虐啦，但係喺面对嗰个疫情嘅时候，大家呢各有各不同嘅做法嘅。譬如一个印度男仔就喺树上面呢搭床啫，但係呢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朋友呢係需要呢有真真正正呢係自我隔离啊，又或者呢係用返一啲呢酒店啊，或者係居家隔离啊等等。如果讲话咧，有兴趣让你去睇下人哋点样隔离咧，可能你会咧想睇下啲名人点样自我隔离咧，咁都有得睇噶。好多名人咧都将自己咧自我隔离嘅过程咧就系摆上网俾大家去分享嘅。譬如呢一个 channel 啊，阿 Jam 邓紫棋，佢有一个 video 咧就系讲到话，我的十四天自我隔离就这样开始，已经系一年前咧上载噶啦片段嚟嘅。咁喺个短片入边咧就见到佢啦，因为要飞去上海个工作啦，咁咧于是乎咧就要进入咧系自我隔离啦。到步之后，咁喺呢一个短片咧，有几样亮点可以睇到嘅。一就系咧坐飞机嘅时候咧，阿 Jam 咧一年前坐呢个飞机嘅时候咧，佢系戴晒嗰啲眼罩啦、口罩啦，同埋咧再笠顶嗰啲嘅防护帽啦，即系戴顶帽，然之后有个胶片咧，透明胶片喺个面前笠住晒咁嗰只啦。跟住个身咧一样系好似其他有啲朋友咧嗰、那个好严正嘅装束就系点咧，佢都有着埋嗰啲胶雨褛咁样嘅，系啦，即系好似保鲜纸咁包住咁样啦，咁嚟到相机嘅。咁去到入住嘅隔离酒店咧，相信咧都系官方安排啦。咁入到去咧，咁佢都有咧系介绍翻就，哦，原来有几多樽水咧预备咗俾隔离嘅人士啦。咁另外亦都有咧饭送招呼啦。咁喺呢一方面咧个亮点就系见到原来咧阿 Jam 都几食得噶，嗰盒饭同埋嗰啲餸都几多，但系佢都食得晒啊，几好胃口。咁再加埋咧，原来咧呢、這个女仔咧虽然依家即系咁受欢迎啦吓，搵钱都唔少啦，但系佢都几贴地，佢都会自己抹厕所噶。喺呢一个过程入边，你当系话，人哋拍俾你睇啫嘛，你嗰啲真系做咩？你唔好理，俾我都唔会走去抹嗰个酒店嗰个厕所啊。佢啊真系用晒嗰啲消毒嘅用品嚟抹啦。啊，咁又真系几贴地呢个女仔吓。仲有一点咧，就系从呢个短片入边咧见到啊。阿 Jam 嘅素颜都唔差喎，定係其实有一啲唔係话相片有一執係拍緊 video 嘅时候都有美颜啊，定係点呢啊？如果唔係嘅话，咁啊佢嘅皮肤同埋佢嘅素颜都保养得唔错喎，后生女都唔同啲。咁啊，所以睇完呢条短片呢都可以更加了解，真係嘅世界各地呢有唔同嘅人呢，佢哋自己隔离嘅方法呢同埋隔离嘅生活呢都係好唔同嘅，各式各样。可能呢啲呢都算係自由嘅一种啩。咁我俾呢五个直竖拇指嘅 emoji 俾呢条短片呢。 好，桂花田有机会呢，你要自我隔离都唔好執书，要拍条片摆上网啊。 我希望不要有这个可能性机会性。十四日我真的我想我四日都顶不住。 十四圈啊。 十四圈你都打不到不到。你明白 吗？怎会啊。 你一个人自我隔离你怎会打十四 圈 的 嘛。你欠虚在扮嘢。 哎呀。好啦。UFO 不明飞行物体，即是咧来历不明、性质不明，但系咧又能够喺空中漂浮啦飞行嘅物体，佢叫做 UFO。喺呢个搜寻网站咧就打呢个 UFO 咧就睇到，哇！原来世界各地都出现过呢个不明飞行物体啊！咁啊 UFO 系咪我哋成日讲嗰啲叫做外太空嘅外星人呢？嗱。到今天是仍然未有人可以肯定咁答你话系嘅，咁啊但系睇到文章咧，哇揾翻啲文章咧就话啦，喺三四千年我哋嘅古代中国嘅古书里面系有记载住天空上有飞车、有赤龙、有发光嘅物体等等嘅现象，即系话哇 UFO 呢家嘢系咪几千年前已经有嘅咧？所以令到有好多人咧都喺度不停咁研究 UFO 不明飞行物体啊！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咧就刚刚喺呢个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咧 The Late Show 嗰度咧就接受访问，曾经话过睇过疑似 UFO 喺呢个美军嗰个战机屏幕前面出现，仲话佢哋唔知系咩嚟嘅。其他官员咧就话啦，无法解释，无法可解释的系啦，UFO 咁样，佢哋喺度移动，佢哋轨迹，但系即系无法解释佢哋嘅移动啊轨迹啦，又难以理解，真系除咗匪夷所思之外，都唔知道想讲乜可以好啦。啊，做咗呢、这个美军美国海军咧嘅战斗机机师，佢仲话佢哋啊好担心。担心咩呢？因为佢喺2015至17年间咧，喺呢个管制区域嘅里面咧，见过呢啲飞行物体。咁咧，见过几多次啊？系过百次啊！啊，几乎每日都会见到，仲要唔系啊？唔单止咧系呢一个地方，系同一时间另一个地区都有出现啊！佢话如果呢啲系其他国家嘅战术机嘅话，不停咁进入呢个管制区，不停咁样喺盘旋唔走嘅话，咁就大件事啦。有情报官员就话啦 ，UFO 嘅技术咧系远超过美国嘅技术嘅。咁佢就话啦，佢哋冇机翼啦，冇明显嘅推进咧，亦都冇飞行嘅操纵面咧，但系又可以克服地球嘅动力，仲可以喺空中漂浮啦，避过避过呢个雷达啦，又能够入水咧，因为其中有几个咧系砰一声跌咗落水，跟住冇咗嘅。佢话速度系快过超音速嘅，佢话呢个只系其中一个发现啫。咁呢个世界系咪真系有外星人嚟啊？我嗰啲不明飞行物体咧，就真系讲到今天都未有一个答案啊！今天我想分享咧就系五七怪奇物语 channel， 咁佢嘅题目就是外星人谜团终于有解，这个问号来的。美军证实拍下 UFO， 除了他有这件事件报道之外，他还有其他不同的 奇怪异象的新闻分享的，又真的好像很难解释、都不知道解释是即怎样解释这件事为什么会发生的呢，所以我会给五个外星人的样子和五个 UFO 的飞碟、 手或者都可堪称热恋，一拖手比咳嗽更短，太快了，我未快乐过已失恋，想不起被爱是如何温暖，想不通未够资格使你心软，但也知道心会这么酸，理所当然我的错令你发现离开半路留下我，为何这么快看清楚落得这结果，知我是个无法讨好的人，相恋一刻只是我的侥幸，然而回头诚实去自问，我可讨厌到如此刻你真，知我连眼泪也绝不敢忍，这怎么考验你的错， 起你的兴奋。不担心自尊心这么受损，只担心我将我看穿。我怕我以后太习惯了失恋，理所当然我的错，令你忽然离开也是我错误。为何这么快看清楚，落得这结果？知我是个无法讨好的人，相恋一刻只是我的侥幸，然而回头诚实去自问，我可讨厌到如此恨你真？知我连眼泪也绝不敢忍，姐姐怎么考验你的操行？从前为何潜在你？ 过五十部的红色电影和电视剧，以横店作为主要的取景场地，其中有一半已经陆续播出。他们近年亦都加快设立近代电影的场景。内地政治学者吴强认为，去年以来当局不计成本投入资金和人员等拍摄红色电影，或者有助宣传党史教育，但在艺术水平和历史观上不会超出当年样板戏的水平，对改善党的形象是不是有帮助未能够确定。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嘅骤雨，周末期间骤雨减少，天气酷热。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325点，跌269点，总成交金额816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91点，跌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72点，跌1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05蚊，跌2.5；美团272.2，升12.2；阿里巴巴205.4，跌2.4；新华保险29.25，跌1.35；小米集团27.05先升4.5；东方海外国际108蚊，系跌17.4；盈富基金28.52，跌2.6；友邦保险101.3，跌2.4；比亚迪股份161.3升10蚊，中国平安81蚊，跌7.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65，英镑10.955，瑞士法郎8.589，澳元6.008，加元6.41，新西兰元5.567，欧元9.457。每百日元对港元7.11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946。日经平均指数报28,030点，跌13点。港金现价报17,330蚊，升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5.16美元，卖出1,875.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牛池湾村啦，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喺龙盘苑。重复多次啊，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牛池湾村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龙盘苑。咁另外大围隧道出九龙方向近住入口嘅快线有工程，咁影响到而家大围隧道出九龙方向咧一带就比较挤塞。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

早晨啊，肥妹仔同 Crazy Lion， 我哋又走咗堂啊！ 我哋唔系走堂啊，我哋迟咗啫嘛。 我哋掉堂啊， 掉堂系啊，而家变咗我哋嘅恒常啊。我哋都会有时翻早啲，有时翻晏啲咯。 咁都唔叫恒常啦， 系啊，恒常咯。 总之十一点半前有都 系啊，系啊， 咩大爷系咪有句咩迟到好过冇到？ 啱啊，系啊。 喂喂喂，阿秀湾茄同埋肥妹仔啊，仲有屋企嘅同学咧，我想话咧，呢两日咧咪因为有佛诞假期啦，有好多人放生嘅，咁有讲话嗰啲放生嗰啲行为咧，系啱唔啱啊？啲可以讨论啦。咁我咧好奇啊，嗰啲人咧好多放生嘅嗰啲嘅鱼类咧好得意啊！其中有一隻咧叫马蹄蟹 啊，系啊，系咪嗰啲细蟹仔嚟噶？ 马蹄蟹，我都以为系咪蟹啊，寄居蟹嗰啲好得意咁噶。 原来佢唔系蟹嚟， 唔系蟹嚟噶， 佢系一条鱼嚟噶。 佢其实系一种咧，你有冇去过咧西贡嗰个码头？咪好多酒楼嘅海鲜酒家嘅， 有。 佢哋好兴有一轮咧，好兴放，好似放狗咁样嘅。將一隻隻大嘅圓氹的好似硬殼咁樣嘅硬殼皮嘅一個魚類咧，係，但係佢又識爬嘅喎。 我知道我知啊，佢好似 好似隻飛碟咁。 係啦，但係佢個嘴好尖好長嘅，吉死你咁樣嘅。 嗰條尾嚟㗎。 哦，尾嚟㗎，我以為嘴嚟㗎。係 咪叫做滅啊？即係 後啊， 後啊，後啊，後啊，後啊， 係啊，佢好興。在西貢碼頭嗰度咧，佢酒家門口就放狗咁樣擺一兩隻喺度， 好笑喎！以為佢曬乾咗咁樣喺度。 原來嗰只叫做猴啊，佢就係馬蹄蟹啊， 唔係啩？ 佢個名 叫馬蹄 蟹， 原來佢係馬蹄蟹啊！ 哦，咁我明啦，因為佢係圓咕碌一個餅咁樣咧，係咪即係好似馬蹄鐵咁樣圓圓餅餅啊嘛？但係佢又係打橫行嘅。 係啊，但我覺得佢似一隻咧嗰啲 江苏饼，我觉得似甲壳类动物咯， 系都似嗰啲啦， 系啊， 有条尖尾嘅， 冇错啦。原来咧，佢又叫做马蹄蟹，佢真名叫做猴，个字都好深噶，好似我哋咧学生个学字啦， 系啊， 就个顶系咁啦，但下边咧就唔系个子字咯，而系个鱼字， 系叫做呢个读音叫做猴， 系 好啦。咁呢種猴咧，佢又真係好巴閉嘅。原來點樣巴閉法啊？佢原來咧係仲歷史悠久過恐龍啊！ 係話咁耐，係 啊， 但係佢可以活到今天， 冇錯啊， 好勁啊！佢嗰啲叫做生存能力。 所以咧，原來話呢啲猴咧喺而家咧，我哋世人眼中咧，佢係活化石啊！佢喺四億年前已經出現啦，仲遠古過嗰啲恐龍啊，好犀利啊！ 佢都有後生噶嘛，係嘛？ 啊，咁係噶，佢會傳宗接代。 佢後生嗰啲係青少年嗰啲就叫天后咯， 再細啲就小天后。 我想問佢應該係變化，即係都不停咁啊變啊變啊變到今天咁嘅。 唔係喎，佢應該同之前個樣子差唔多嘅咋？你見佢個樣子都係扁扁平平，係啊。 所以咧，啲歷史學家同埋生物學家都研究過啦，呢種猴咧，佢真係犀利啊！佢係咁多年以嚟咧，其實係變化最少， 係啊， 所以先認得佢咯。嗱，佢咧可以話咧，佢嘅身體構造咧係分三個大部分嘅。咁第一個部分咧，亦都係佢成個身體最大忽個忽，我哋見到嘅咧。 就是 系啦，就系佢嗰个壳咧，其实就系包括咗佢个头部啦，同埋胸部噶。咁跟住咧，再下一橛咧就系佢个腹部。 哦。 而另外第三部分咧，就系见到佢咧个尾巴嗰度咧有一条好尖又长嘅刺。 系啊。 嗰条咧就系佢第三部分啦。哇！咁呢一种嘅猴咧，佢都几似外星人嘅。 真系似哦。 因为咧，佢嗰对眼睛咧。原来话系属于叫做福眼啊， 哦，即系睇得好远噶，即系咩都睇到咯。 幅眼咧就即系 三百六十度， 系咯，咪睇 晒 好多周围都 唔系远啊，睇得好广阔啊。 好啦， 同埋 望远镜系望 同埋咧，所谓幅眼咧，意思即系话一只眼睛里边其实佢有好多只细小嘅眼睛组成噶， 即系好似而家啲钻石咁样咧，佢有好多碎石咧组成，系啊，跟住组成嘅，等佢 时。咁你试下同你妈妈讲话咧，买一粒幅眼嘅钻石。 系啊。咁就叻啦！ 佢媽媽就會話：我想買複數嘅鑽石， 好犀利啊！咁佢哋又食啲咩咧？佢哋專門咧係捕食嗰啲咧魚蟲啊，哦、即係躝下躝下嗰啲啦。 因為佢係排喺地下生活㗎，係咪啊？ 喺海底啊， 佢攝住啲沙咪咁吸埋去咁樣㗎。 佢平時咧你見到佢咧，佢都好中意咧沉喺底啦，然之後咧就喺啲沙堆嗰度轉喺度爬嚟爬去咁嘅。咁佢就係食嗰啲魚蟲咯。同埋咧，一啲系博学软体动物， 食咩话？食嗰啲 博学啊，博学软啊，唔系博学软体嘅嗰啲动物， 唔系博血软， 唔系博 系博学吓，即系咪食软壳蟹啊？佢 类似咯。不过咧，你头先提到一个好特别，就系个个血啊， 系咯， 佢嘅血系特别啊， 系蓝色噶， 系啊， 系 乌 黑噶， 系啊 ，blue blood 啊， 贵族嚟噶噃。 因为佢几亿年前到而家啦嘛，所以 咁关咩事啊？ 劲咯， 系啦，咁你会觉得哇，仲唔系外星人，连啲血都系蓝色噶咁。咁但系咧，科学家话俾我哋听，唔系啊，系因为佢嘅血清咧，系因为佢血咧系含有血清蛋白，所以咪呈现蓝色咯。 血清蛋白咁会点噶？ 佢咪变咗蓝色 咯？ 但系都好有型啊！ 好有型，好惊噶！ 而家咧嗰啲咧吸尘机咧，即系唔使用人手喐 啊， 喺地下转下转， 好似佢啊！ 咁咪似嗰个猴咯？ 似啊似啊！ 咦，咁嗰啲猴如果唔买嚟食，唔攞嚟放生， 摆喺屋企吸尘， 然之后将我嗰啲吸尘纸咧黐喺佢个底部， 系啊， 咁 又 咪喺度行吸尘啊？ 系啊系啊！ 哎呀，唔好啊，可能有啲动物学家话我哋虐待佢啊！ 我讲下笑，对唔住。 细节已淹没，还记得那副歌，情话被现实反驳，还不如一句情歌安慰了寂寞，也未央寂寞，听着那熟悉前奏，回忆逆流成河，淹没你我，情歌是我为你唱过，别后那片天空没有如果，没说的希望你会懂，爱很忐忑，是你陪我走过，情歌没有告诉你我，只唱勇气没勇气，还是没结果，心事分，谁会陪你数伤痕，许多细节都复活，当唱起那首歌，有些话并不能说，却能够不断安刻，它让你感动，也让你心痛， 情歌是我为你唱过，才没有对错，那些温柔希望你会懂，那些情歌是我为你唱过，我们都该快乐，那些承诺没说的不要变不得，爱很忐忑，是你陪我恨过，情歌没有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翻到嚟11:24啊！ 系啦，嗱，嚟紧咧，听日咧，我就会享受咧，听日咧，系啦，我就会享受咧，之前咧打咗成个几两个钟头嗰个想你住嗰个计划咧， 恭喜恭喜！ 我嚟到听日啦。 听日先至系到我住咯。 哦，即系 佢之前俾咗阿妈住， 即系我妈同家姐啊嘛，之前俾咗，即系我打咗两次嗰个电话嘛，其实唔止我头到尾打三次嘅，系啦。 为我哋香港人咧，系实现咗一啲我哋应有嘅福利啊。 咁啊，终于因为佢系讲紧五月底之前咧就会完成呢件事啊嘛，咁所以咧我今日啊听日就会去完咗节目就去玩啊咁样。 好， 咁啊就咁都系嘅，佢系真系咧嗰500蚊咧，你消费咗即系话。因为我家姐同埋阿妈之前住嘅时候咧，系真系咧俾翻嗰张收据啦。你买满消费满100蚊之后咧，跟住咧就系俾翻嗰间酒店，跟住话翻俾你听，嗱，我真系消费咗800蚊噶，你认唔认可啊？认可之后咧，你要攞翻嗰张正确嗰个单据咧，即系嗰张咧，佢收咗你嘅，系啦。咁跟住咧就继而咧就做你平时做嘅酒店嗰个手续啦，咁样系啦。咁我听日就会一样嘅，所以我张单我 keep 咗好耐，系都唔敢喐。 有价值啊！有冇甩色啊？张单 系应该就冇嘅，摆咗银包我未见到啊。 有价值，有价值。 系系啦，咁样跟住咧就听日去享用啦。啊，真系咁，所以咧就所以听日我就 所以佢就主要想晒命。 但我想话咧，你呢个都系之前嗰个咩想你住咗，而家好似嚟紧有多一个想你游。 系啊，而家有第二轮啦，计想你住之后，旅发局出现第二轮嘅下个礼拜开会公布 啦。下个礼拜一 系啦，就会公布想你游。 想你游 系啦，想你 游 香港咯，梗系想去边 啊？ 我亦想你游水添， 唔系啦，想你游啊！咁亦都系咧，即系话希望好似个计划咧，就好似之前想你住咁样，喺香港嘅零售啦、餐厅啦、实体店咧，消费满800蚊咧，跟住咧你就可以抱团啦， 又系 系啦。咁抱团啦，咁当然啦，即系嗰个500蚊嗰个想你游嘅本地团啦。咁不过旅行社就话啦，佢话咧旅发局咧每团咧就系补贴500蚊啦。咁但系就系咧有指定，即系有啲局限嘅嗰啲景点啊，同埋嗰啲餐饮嘅选择。咁佢话就唔见得好似想你住咁咧咁多嘅酒店啊，跟住咧又可以补差价。 系 佢话嗰个条件好似比较窄啲咯，相对地，佢话唔知吸唔吸引到我哋香港嘅市民咧吓？ 哇！ 市民想吸唔吸引到你哋？ 吸引唔到我嘅， 可能要打劲打电话。 我绝对唔会嘅呢啲优惠嘅。 但系咧又真系好多街坊好中意参加啲本地团。 系啊系啊，啱啱咧 咪出發咗個本地團咯，300多元啊，跟住去酒店食飲茶，跟住就去淺水灣啊，跟住去阿赤柱嗰啲， 可以好豐富。同埋咧亦都印象中咧，本地遊嘅一啲本地團咧，佢哋都好平嘅，可以做到你500元嗰個折扣咧，其實係 多咗㗎，係 包好可以包好多嘅， 可以咪如果你500元，因為其實真係咧， 即係有時200多元又一日遊啦，已經 100多元有啦，200多元有，睇你食咩啫，跟住睇你做咩啫啦， 有找嘅喎、 哦，其實應該係有找，咁咪 upgrade 咗佢所有嘅嘢咯， 都可以係嘅，係啊，因為始終就係佢而家都係偏向話咧，逗留耐啲，更加深度嘅一種旅遊咁樣。系啦，咁但系毕竟都系香港地方啊，我都系会觉得即系自己去好似都够啦。 有边度深不可测？ 唔系，嗱，有啲地方咧，譬如举例，如果佢同你讲话咩重庆大厦半天游，咁对于好多香港人嚟讲，即系话喂自己唔敢入，或者唔识去。 其实咧，如果佢真系咧整一啲咧叫做香港深即系叫做深入探讨啲 零探得唔得？而家咁兴 得，又系嗰啲咩高阶一天游咯。 你即系麻将馆半天游咧好啦， 我哋之前都 sell 过好多次噶。 喂，麻将馆同埋呢个夜总会啊， 系啦，呢啲系普通市民平时即系。 我未去过真系。 即系 按摩，而家一定要无牌按摩。 一覽表唔可以 無牌，但合法， 因為佢無牌係唔合法 㗎。唔係啊，無牌合法㗎。只要你唔好按個身體就得㗎啦，我哋又要搞清楚，同埋我哋入到去都冇不道德㗎，我哋冇違規㗎， 但 我哋見識下啊嘛。 就係話啦，咁即係譬如深入探，譬如如果以前咧城寨仲未拆咧，我哋咪城寨遊咯，係咪先？ 即係嗰啲狗反之地咁樣咯，係啊。 呢啲地方我覺得先係值得我哋 去，咁啊吸引到我。 係啦，如果咁咧，其實按摩咧仲可以 sell 埋外地遊喎。 外地 成日都你行過招牌都寫住多國佳麗。 哦，系啊， 会唔会就有各式美食？我哋讲美食啫。嗱，我哋嚟呢度咧就有越南河粉食，嚟呢度有泰式凤爪，哇！ 好似环球小姐咁样有民族服装睇咁咧， 因为呢地方我哋从来都唔会去噶嘛，只见就见到啊！哇，嗱，我哋系香港人，见就见到啲牌，咁但系问题系，我仲见到麻雀馆成日开过， 麻雀馆又系， 系啦，即系其实呢啲吸引啲系嘛？ 系啊， 不过使唔使系帮一帮酒吧先咧？酒吧深度游啊！ 都好啊，连埋酒吧。 但系我哋唔饮嘅，因为佢始终有嗰个限聚条件咧。 你酒吧你开放，你成日行出行入，其实好简单啫嘛。 你入去后边个水吧嗰个位啊，冲杯嘢饮都过瘾啦。 教我哋点样调酒啊？ 系啊，叫个 bartender 教大家咧。嗱，呢个男仔咁样撩你咧，佢又不还好意噶。 应该搞呢啲特别嘅深度游。 系啊，到时唔使做折扣，啲人涌住过嚟添啊。 咁啊， 电台可唔可以都系其中一个景点啊？ 有咩睇啊？ 咪睇我哋咯。系啊， 金鱼缸， 你当我哋睇下嗰只猴都好啊，嗰只猴啊， 猴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消息指，当局期望能够在暑假之前取得足够的科学数据，以便跟随外国做法，将适合接种伏必泰疫苗的年龄降至12岁，并尽快展开接种计划。据了解，政府正是研究美国为16岁以下人士接种疫苗的数据，亦都正是向欧洲方面索取相关的数据，之后交由顾问专家委员会审视。如果数据证实可以为12至15岁的青少年打针，当局期望可以尽快展开计划，但接种具体时间和安排，例如是派外展队或者安排送学生到接种中心，仍然有待研究。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话：，相信早前被列为源头不明本地个案的4岁男童，好有可能是假阳性。何柏良在一个电台节目话，男童在今个月12号发烧同喉咙痛，向私家医生求医。如果属于真个案，病毒量应该高，但男童的病毒量低，之后在医院多次的病毒检测都是属于阴性。如果经检验无抗体，应该是假阳性。 另外一名曾经在二月在意大利确诊的43岁男子，上个月底来港检疫和逗留之后，星期日到上海之后被发现确诊。何柏良说，本港卫生防护中心应该向上海当局了解更多的资料，关注可能属于酒楼个案，认为当局应该追查。政府决定暂时撤回何文田华英中学的重建计划拨款申请，涉及4亿7千万元。华英中学副校长卓辉说，据校方了解，教育局是希望有更多的时间准备资料，暂时不在今日的公务小组上讨论，应该不是撤回计划。他又说，校方对决定感到突然，不知道是不是与政治因素有关，学校将会继续按照教育局的政策和指引办学，希望议员了解学校的需要。卓辉接受查询的时候说，重建计划已经筹备了十几年，取得各持份者的共识，希望可以尽快落实。他又说，学校现在未至于是危楼不适合教学，如果有需要会再向教育局申请拨款维修。立法会议事规则委员会将会建议修订议事规则，定明议员出席立法会大会会议期间的衣着。委员会主席谢伟俊说，全体的委员倾向接受秘书处的建议，包括要求出席立法会大会会议的议员需要着住商务服饰，并列出负面清单，例如不接受运动装、波鞋和牛仔裤等。如果有人违规，相信会由立法会主席劝喻，议员不听从劝喻就有可能属于行为不检。谢伟俊又说，委员会亦都讨论在立法会大会会议展示标语的限制，建议只是限于议员发言阶段，并在议员发言的位置展示标语，不可以损害立法会尊严，不可以阻碍议员和立法会主席的视线，以及不可以在不在席的时候展示。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骤雨减少，天气酷热。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374点，跌215点，总成交金额923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00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12点，升2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美团275.4升15.4，腾讯控股607元，跌5毫，阿里巴巴205.2跌2.4，新华保险29.3跌1.3，小米集团27.2升5.5，东方海外国际108.9跌16.5，盈富基金28.6跌1.8，比亚迪股份163.3升12元，友邦保险101.4跌2.3，吉利汽车19.52升1.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5，日元109.15，瑞士法郎0.904，加元1.211，人民币6.439，英镑对美元1.412，欧元对美元1.219，澳元对美元0.774，新西兰元对美元0.718。日经平均指数报28089点，升45点。港金现价报17380元，升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7.05美元，卖出1878.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啲塞车嘅消息先啦。九龙啊，龙翔道去观塘近住牛池湾村对开嗰度咧，之前有意外事故，虽然意外清咗场，不过都系多车嘅。龙尾去到钻石山附近，龙翔道去观塘近住牛池湾村之前有意外事故，清咗场噶啦，而家龙尾喺钻石山。而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龙翔道游乐场嘅慢线咧，就有坏车阻路，多车少少，经过时间小心下。龙翔 上到荃湾，近住龙翔道游乐场对开慢线有坏车阻路，稍为多车啦。新界咧大围隧道有啲临时工程嘅，大围隧道出九龙方向近住隧道入口快线临时封闭，龙尾去到大围道。现时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将军澳入口仲系多车少少噶，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喺温思劳街。安全车速报告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去柴湾，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狮子山隧道入口去沙田，青山公路中山台去荃湾，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同埋神奇道迪恩湖去迪士尼。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搭车时谨记不要骚扰司机，做个精明的乘客，安全到达目的地。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疫情反复，但系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同生活。我哋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才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吧。 香港电台第二台港铁礼让运动2021。 有奖问答，在港铁上车之后要怎做？ 等我答，等我答。 答啦， 抢个位坐咯，礼物啦，唔该。 大错特错，仲要礼物，系都留俾二台嘅听众啦。 咁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节目，今个星期要送礼嘅节目系 《美联香港》。 桂家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翻翻嚟风骚快活人啦，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8%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直播室有曾志豪，有桂花田，而家有豪雨录。 豪雨录，继续我嘅广播生涯。上回就讲到呢，我就可以喺呢一个幕后嘅工作啦，就要多谢两个人嘅。上一集我就讲到呢，要多谢我嗰陣时嘅即係第一个编导嘅上司，咁佢就对我非常之严厉之余呢，但又好锡我，因为去到最尾呢，佢就将佢毕生嘅功力呢，那个 contact list 就过咗俾我啦，可能都会唤起呢一点点嘅记忆，用呢个所谓嘅 PDA 呀，嗰啲 palm 呀手杖嘅嗰个年代。咁第二个要多谢嘅人呢，犀利啦。这个我想大家都很熟悉的了，他就是陈耀华先生。是他给机会呢，我是叫做可以开咪呢做这个主持人的。嗱，大家要知道，当年啊，讲紧十几年前呢，如果你想喺电台开咪呢一个位呢，特别是我开头做的呢是同公共事务有关的节目呢，可以话清一色无一例外呢都是有一些比较资深的前辈去担任的。你一系就做咗十几年嘅主持工作，一系咧你就系一啲议员啊、教授啊，或者系一啲专业界别嘅一啲人才啊，咁你先至能够咧喺嗰啲地方度咧就开咪讲述你自己嘅睇法嘅。而我啊，嗰阵时只系一个作为乜嘢啊，只系一个作为咧做咗三几年工作嘅后生仔，嗰阵时真系名副其实后生仔，你就冇得可以开咪倾下偈嘅。你好难咧，可以喺嗰度地方度咧，发表自己意见嘅吓。 咁嗰陣時，即係我哋叫佢陳華叔叔啦嚇，佢就好知道咧，我呢一個後生仔咧就好渴望想開麥喎。咁可能咧，佢都覺得，佢都應該有啲潛質咧，可以做到主持嘅，可以俾佢試下啦嚇。於是乎，佢創造咗一個機會俾我。我唔知道我系咪一厢情愿啦，但我真系觉得佢系特登制造呢一个咁浪漫嘅机会俾我噶。咁系点咧？我记得嗰阵时咧就系做紧即系自由风呢一个风烟嘅节目啊。咁我继续做编导啦。咁其中有一集咧，佢哋就好似讲紧咧，就话国内咧有一啲交通乱象啊。咁具体究竟系点解咧？我都忘记咗个前因后果啦。总之十几年前啦，其中一集就讲紧咧话喺国内嘅交通乱象。咁我淨係記得咧，當時咧有一個主講嘅嘉賓咧，就係蔡子強。咁大家都知啦，佢係即係教授啦嚇，亦都研究好多啲時事新聞啊，或者選舉嘅新聞咁樣。咁本來就係咧，即係佢哋兩個就做主持嘅嚇，陳耀華啦，同埋蔡子強啦。咁點知咧，突然間咧，陳耀華走埋嚟，佢同我講，佢話：，你一間入嚟開麥講五分鐘啦。我呆咗，我话唔系嘛，我要出边听电话噶，得你摆低五分钟啦。唔系我入嚟讲咩先得噶？我有咩可以讲啊？我唔识噶。然后佢同我讲话，你咪话你成日翻大陆噶嘛？你话你好熟大陆嗰啲嘢噶，得噶啦。你将你曾经喺上面嘅耳闻目睹嘅一啲见闻讲俾我哋听，咁咪当补充一啲资料咯。OK 噶啦。嗱，你记住你嘅经历系独一无二噶嘛。咁你咪就係嗰方面嘅专家囉，唔使驚，入嚟啦吓。哇，於是乎呢，我就喺出面又听緊电话博緊嘉宾，突然间呢就要行开五分钟然后入咗去开咪。你要我讲返呢十几年前嘅呢五分钟我究竟讲咗啲乜嘢呢？我係完全唔记得㗎。我就係记得呢嗰陣时嗰个嘉宾呢，即係蔡志强呢，佢都觉得好似呆咗，咩事啊？即系呢个小朋友，你做咩突然间走入嚟啊？仲要同我对话，究竟你讲紧啲乜嘢啊？吓，你系咩人啊？讲国安交通，莫非你系一个少年公安嚟嘅？就系咁啦，我喺一个封烟嘅时段就讲咗五分钟咁大把嘅内容。咁究竟有啲咩评价同表现呢？其实好具体都忘记咗啦，真系太耐啦。但系我记得咧，就系佢有提翻我，就话好好、啊。不过我想话俾你听咧，佢个人系咁嘅，你无论问乜佢都话好好嘅吓。咁啊，即系佢哋呢一啲比较好嘅前辈咧，就会成日都鼓励啲后辈嘅。佢就话好好、啊，你完全冇紧张，好淡定、啊，放心啦 ，OK。咁而家你当然可以啦，唔使净系每日开咪五分钟啦吓。咁但系呢一个五分钟咧，真系我人生里边咧好难忘嘅一个记忆嚟嘅。谂翻呢段经历之后咧，我明白咗个重点咧、就是，啊！其实佢由头到尾都冇讲过我内容，其实佢由头到尾都冇我内容讲得好，佢就系话：喂，你几好啊，你好轻松啊，咁样。OK， 就系咁样，我就完成咗自己嘅开麦嘅心愿啦吓。嗱，时势系完全唔同嘅。我相信咧，今日无论边一个频道啊，边一条 channel 啊，边一个节目咧，已经系有好多后生仔咧系开紧麦噶啦。又或者你自己喺屋企啊，用电话都能够做一个自媒体嚟做直播啦。嗱，所以咧讲到呢度咧，千祈唔好咧谂住用以前嗰套咧去规范今日嘅后生仔。喂，你唔能够咧下下同人哋讲话，喂。你等下先啦，我啊当年啊后生啊边有机会开麦噶，等咗十几年先有噶，而家唔可能讲呢句说话嘅，亦都唔应该咧用呢一啲嚟作为一种要求嘅，因为你唔可以因为自己难得，你就唔俾人哋容易攞到噶嘛，同埋可能你当日嘅难得咧，其实唔系代表合理嘅，可能系一啲无形嘅障碍，而家咧大家拆墙松绑，可能就更加海阔天空啦。不过有一样嘢咧，我谂系不变嘅，就系、是、你系需要有一个前辈，要有一个人咧，俾个机会你，俾一个所谓嘅提点你。嗰、那个机会唔一定系话咧，即系俾一个成个节目你做啦，可能系你需要有人咧喺隔篱会不停望到你咧，愿意俾你试下，愿意俾你咧有一个突破。喂， 呢样嘢好难嘅。你可以谂下，喂，如果你嗰五分钟讲错嘢，咁点算？喂，呢个风险咧，我而家谂翻都大嘅。嗰五分钟话长唔长，话短唔短嘅。五分钟，我哋一秒钟讲四个字，五分钟你讲到几多个字啊？如果你讲错任何一句说话，粗俗啊，唔得体啊，咁唔单止咧，你就即系自己断送啦吓。咁我谂佢作为举荐你嗰位朋友咧，我谂佢都应该以后都好头痕嘅。所以咧，如果而家我哋啲即系你话你想帮啲后生仔嘅话咧，唔好话咩帮啦，你俾翻一个正常公平嘅机会俾佢咧，我谂就已经系可以令到佢好健康咁样可以成长落去噶啦。但现在你我夹一波。咁喺跟住嘅日子里面呢，其实我就相当之即係顺利啦。係呀，我都会用顺利去形容呢我跟住呢喺公共事务组里面嘅嗰个生涯。因为呢我开始呢可以即係开咪啦，可以制作一啲唔同嘅即係专题啦。咁喺嗰个制作过程里面呢，其实我都好开心㗎。譬如嗰陣时呢我有做到一啲小嘅档案呢，譬如有一个叫做中国贪污档案呢。咁我用咗呢即係一啲比较古色古香啲嗰啲中国音乐啦。咁然后咧就每一集都讲一个咧，即系嗰啲叫做贪官嘅故仔。咁啊，讲到好似说书咁样咧。嗰阵时我好记得咧，就我上到去我哋啲即系presentation 度咧，我哋嗰啲组别啊，有啲同事咧，咁佢平时可能帮我哋咧编修啲 trailer 啦。咁啊，嗰日佢特登走埋嚟同我讲话：，哦，好听、啊、你嗰集故仔，啊，我都想追听落去、啊。哇，你就会发觉咧，咦？你嘅付出咧，有人睇到嘅、哦。呢一啲系列咧，虽然我想话你听，做起上嚟真系用咗好多心机同时间嘅。如果你用我回忆咧，喺做呢一啲叫做专题节目里边咧，我最难忘自己一个经历咧，我可能都讲过嘅，但我都愿意再同大家分享多一次。就系嗰阵时咧，我要制作有一个旅游嘅题目。我就話啊，想介紹咧，即系中國咧有一條旅遊路線咧，就叫做茶馬古道。咁啊，係咧。即系以前啲人咧就将茶叶咧就由我哋呢个南方咧就运去咧西藏咧嘅一条路线嚟噶吓，咁啊我就即系做好晒啦，啊但系我啊想讲佢呢个茶马古道里边咧会有啲马帮就运送啲茶叶嘅，咁啊运送茶叶嘅过程里边咧嗰啲马咧就会响嗰啲铃声嘅，我就想要呢一个铃声嘅音响效果，咁但系嗰阵时你唔系谂住揾只碟，你唔系谂住即系抄啲生意 fat 罐头。我嗰阵时谂法咧就系、是，我真系去过云南旅行啊嘛，嗰阵时我仲真系买咗一个咧，俾马拎住嘅嗰啲啷啷咧，佢真系当日即系马帮里边嘅嗰啲马铃声嚟嘅，咁我就好想攞翻呢个咧嚟录音，咁但系当我录紧呢一集节目嘅时候咧，嗰阵时系几多点咧？冇半夜十一点啦，我喺公司度，嗰阵时单身寡仔就更加咧可以即系全天候工作啊嘛，我做到十一点。心血来潮，我想加呢个生意 fail 落去，咁结果点咧？结果嗰阵时我就特登喺公司搭的士飞翻屋企，系啊，嗰阵时我连电单车都未有得揸嘅，我搭的士翻屋企，跟住阿妈就戆居居望住我话：你做咩夜妈妈翻嚟做咩？跟住话你唔好嘈啦。跟住我就咧琴高琴低咧攞咗个铃铃攞翻落嚟，然后我就话阿妈我走啦，然后又系夜晚十一点几又搭翻的士又翻嚟广播道。然后就是为了加这个真实的生意 fat， 我想出场都不够五秒那个啷啷声，但是呢那时候你会觉得自己无比的满足，我保证呢出街的时候没人会意识到这个铃声有这么特别的，是自己才会有这么的认知的。我觉得这段经历呢是代表那时候你最全情投入你最热爱你的工作一个极致的表现来的，好惭愧，跟住落嚟咧，我谂我都好难再复制到咧呢一个半夜翻屋企就为咗攞个啷啷咧，然后录一个五秒钟嘅生意 fat。但系每个人都应该珍惜自己曾经有呢一种咁疯狂嘅认真嘅，真系嘅，你唔使每年都 keep 到，你曾经拥有好好珍惜已经好足够噶啦。所以呢五分钟系我尝试嘅五分钟，而嗰五秒钟可以话系代表我。坚持的五秒钟， 年少多好，顽劣多好，不甘安于封建制度里，迷信想皆真理会达到。 旗帜高举，群众声讨，不惜牺牲一切去上诉，权贵的想法太俗套。只可惜生活是一堆错字，只可惜生命是必须妥协。年少多好，贫困多好，一蚊积蓄足以快乐到，廉价吉他抒发多暴躁，财富得到，年岁不保，捐书不必讲究有回报，人世间总会有结束。只可惜生活是一声发泄，只可惜生命是一声抱歉，怕最多。 一年少无知啊！ 嗯，喺一年少嘅时候，唔知道你有冇好似啲而家现世代嘅人咁样拍唔到拖， 有 难揾对象， 有， 但系又唔想做单身狗、啊， 有。 咁跟住你点咧？ 咁你咪 就打七三啦、 啊！打七三要俾好多钱嘅、啊， 想当年 唔会喎、啊，系咯，嗰阵时应该咪就系、是、诶、自己用脑海幻想咯， 系啦， 又或者去信和排队买嗰啲碟咯， 就嚟满足，就嚟咁样嚟先满足自己啫， 填补自己空隙咯， 系啦系啦，但系就冇真正嘅对手可以即系、就 是、有对手啊， 唔系有对手去买， 命运是对手，系咯， 即系话都系纯粹自己个人去做一啲嘢啊嘛。是你满足自己一啲叫空虚啊嘛， 你仲想要几详细啊资料？ 唔系，我唔系讲紧嗰，你想讲嗰啲啊？我讲拍拖啊， 我知啊， 系啦。咁咧嗱，今日咧喺大陆嚟讲咧，即系佢哋都台湾都有啦吓。今日五月二十号咧，就系佢哋成日都话 胡阿玲，胡阿玲，胡阿妮，胡阿妮咁 啊，系啦。我爱你咁样嗱，咁啊计计而家埋听日都系五二一咧，就话咧喺呢个头先我都问陶仔，不点解五二一叫我愿意啊咁？ 谐音咯，不过好谐咯，我觉得。 系啊，真系好谐都 好。系啊，胡阿姨，胡阿姨，胡阿姨，胡阿姨，胡阿姨，胡阿姨，胡阿姨，胡阿姨，胡阿姨，胡阿姨，胡阿姨，胡阿姨，胡阿姨， 胡阿姨，胡阿姨，胡阿姨，胡阿姨， 胡阿姨，胡阿姨，胡阿姨，胡阿姨， 胡 阿姨，胡阿姨，胡阿姨，胡阿姨， 然之后佢哋而家咧，即系有而家有五二零啦，加五二一咧，就孖住咧，即系孖啲咧，就系整咗一个嘅诶，我爱你，我愿意咁样啦。咁佢话咧喺即系大陆咧，佢话原来咧真系有好多人咧，就真系冇时间拍拖， 单身 又难揾对象，又单身又但又唔想单身、啊， 系 咁咧又想得到心灵上嘅满足，咁、 嗯、 所以咧佢话咧嗰个叫做虚拟恋爱咧、 啊， 哇！成行成市得好緊要， 佢係虛成點啊？即係究竟有個公仔俾你虛擬啊，定係網上面一個影像嗰只啊？ 網上面 啊，齋網上面啫、 啊。影唔影像就視乎你俾唔俾得起錢啊。 哦， 係喎、 啊。 咁咧，佢話咧虛擬嗰啲叫做虛擬戀愛啦，即係真係冇噶啦，係咪、嗯、實質上即係用呢個叫做電話裏面咧，就同你談情啦， 啊、 叫做咁佢又分普通 level 啦、自選 level 啦、升級 level 即係電。电话嘅咋， 系啊， 即系名副其实一七三女友嚟嘅咋。 嗱、又咁样嘅，咁佢有唔同嘅层次嘅，咁咧佢就话咧、普通嘅 level 咧，净系单靠文字加语音。 哦， 即系个语音，即系话佢录个 message 俾你嘅啫。 即系唔系互动得好，即系唔系即时互动，但系佢录。 都即时互动嘅，佢要相约佢嘅。 跟住 即系譬如我系嗰个虚拟啊，咁你系嗰个单身狗咁样。 跟住 咧，佢就喺呢个网站啦，风骚网站里边啊，我今日咧就想啊三点钟啦，即系三点十五分啦，我就想诶倾偈啊咁样。 系。 咁于是佢约咯，咁啊约一个咯，就咁呢个普通 level 咧就咁话哦好啦，咁我就你唔知有咩人俾你。 你就会不停同我用个语音录音喺度倾偈。 喺个电话嗰度俾文字又有嘅、哦，即系打文字又有嘅，跟住咧系想攞语音同你讲嘅都有嘅，系语音 都听到声嘅。 系啦，我 不过唔见样， 唔见样。 好，第二个 level 就见样啦。 咁呢 系啦，咁第二个 level 咧就可以自选嘅。 自选。 自选咧就系话你心里面咧心仪嘅对象究竟系点嘅咧，就可以。 结衣。结衣。 嗱，no。你要佢冇結衣俾你揀㗎， 唔要新援都要波多嘢， 係啦，咩都好啦。咁佢就話咧，有啲可愛聽話型嘅啦， 哦、 有啲 即 係 結衣咯， 係啦，有啲 cool 嘅霸道嘅、哦，即係話好辣嘅，即係好中意。 咁咪 cool 嘅結衣咯， 係啦。咁有啲風趣幽默 嘅 喎， 咪講笑嘅結衣咯， 係啦。咁跟住咧，仲有咧有得俾你揀嘅聲音，你究竟想佢甜美嘅，係點咧？但即係究竟係好有唔同，即係等於你自己好自 係咪揀導航？变咗，佢而家好似拣紧你想话，你前面一百米有红绿灯，佢就拣个声音导航。 系啦，你个声音你想拣啲温柔嘅，你拣啲嘅就可能比较 林志玲，林志玲，我要林志玲。系 咁，跟住可以拣样子，即系可以拣埋个样嘅。咁啊，跟住咧又拣佢个爱好啦，系啲咩啦？ 我咯， 系啦。 我要佢嘅爱好就 系 我咯， 哦系啊，中意你啊， 梗系啦， 仲要咧解埋佢嘅技能喎，唔知点解咧，即可能唔知系咪 佢技能就系听我话咯， 好啊，你咪自己自设 系咯，我要设啊嘛系咯， 嗱呢个自设咧，咁佢就话咧系分价格等级咧嚟去收费嘅， 系， 咁啊跟住咧仲有一个咧叫做咧嗱呢个犀利啦，呢、這个叫做咧男神女神啊天价，叫做。叫做锦鲤恋人 哦，即系最高级别咯，系嘛？ 即系可能锦鲤系好高高价啦。 吓，跟住咧， 即系讲嗰条鱼嗰个锦鲤啊。咁咧，咁呢个咧就可以系包月嘅。嗱，佢咧之前嗰啲咧就系话咧，$1一分钟，$15起嘅。 系。 咁即系你最基本咧就系俾$15啦，即系俾$15啦咁样。咁有啲包月咧，佢就话啦，去到呢个女神级啊，或者男神级啦，男神级咧，佢就话啦，包埋呢个拍拖粒嘅文字啦。语音啦，咁咧呢个价钱咧就系$13,140一个月，咁如果你要攞埋呢个语音通话嘅，即系话要同佢倾埋偈嘅咧，见埋样嘅咧话要$21,000嘅。 哦，哇，佢真系可以见到样嘅， 系啊，就但系你要俾$21,000咯。 咁我其实同香港嗰啲 part time 咩男朋友女朋友有咩分别咧？都唔使咁贵添。 啊！成个月都系你嘅、啊， 我知道，但系香港嗰啲 part time boyfriend girlfriend 使乜几万蚊啊？好似 其实又系啊。 咁佢有冇有咩服务先？ 嗱，你唔好谂住有衰嘢，唔 咩衰嘢啊？ 系啊，你唔好谂住多手啊，唔得噶。佢真系只系纯粹同你喺呢个电话里面咧，喺呢个微信里面咧交个朋友，跟住同你喺度得闲去慰问一下你啊，鼓励下你啊，或者同你即系讲下谈下情、拍下拖嗰啲咁嘅款嘅啫。你唔好谂住有啲咩吓非分之想、啊。咁跟住咧，佢就话啦，佢话试过咧有记者咧朋友真系咧走咗佢啲网站咧，佢话买一份唔该，我想买一个半个钟头。他说哇那个男仔真的大家约定那个时间譬如一点钟我就开始跟你对话的时候他一来他就说哎你好啊哎呀真的听你把声真的听你把声知你的人都很可爱啊是怎样就是这样即是不停 即是个女仔会是这样赞你啊 唔係啊，嗰、那個男佢嗰個女仔嚟嘅，係佢揾個男仔嗰個叫虛擬拍拖咁樣，跟住又用寶貝小可愛嚟咁樣同你形容，哇！你真係唔冧曬啊，真係 做幾冧咪我俾錢嘅喎，我俾$20,000+喎。 嗱，唔係呢個好少啫，呢個俾幾十蚊得㗎啦。 如果我$20,000+手都冇得掂嘅，我俾嚟做咩 啊？唔同措施系咯，嗬， 唔系咯， 佢$21就最多嗰、那个。 正所谓朋友嘅嘢，你帮下我，我又帮下你，咁先至系左邻右里噶嘛。 但系你咪话， 而家出到嚟变咗隔离邻舍，系隔咗嚟。 你知唔知 唔得？ 每一日有成20,000次嘅搜寻嘅呢啲犀利啊！ 直法官张举能。童建明话：喺中央政府大力支持下，特区政府稳健施政、积极防控疫情等取得积极嘅成效。希望特区司法机关全面准确理解同贯彻一国两制嘅方针，为确保香港长期繁荣稳定作出新贡献，并希望两地执法司法机构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为维护国家安全同社会稳定、服务保障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作出新贡献。张举能话：愿意为维护基本法、加强香港法院同内地检察机关的交流合作作出努力，更好地保障两地民众合法权益，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或者以上。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周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周末至下周初天气酷热。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398点，跌194点，总成交金额980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00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12点，升2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美团275元升15元，腾讯控股608元升5毫，阿里巴巴205.4跌2.2，新华保险29.25跌1.35，小米集团27.15升5.5，东方海外国际108.3跌17.1，盈富基金28.6跌1.8，友邦保险101.4跌2.3，比亚迪股份163.1升11.8，吉利汽车19.42升1.1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65，英镑10.962，瑞士法郎8.592，澳元6.011，加元6.411，新西兰元5.573，欧元9.4604。每百日元对港元7.11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927。日经平均指数报28046点，升1点。港金现价报17380元，升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6.31美元，卖出1876.8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报告隧道情况先啦。将军澳隧道现在去观塘方向，将军澳入口仲是多车的，龙尾近欣怡花园。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菲林明道，西行就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近芜湖街。后少少近住新楼阶段的慢线呢有坏车阻路，经过时间小心啲啦，暂时就冇挤塞嘅，咁但系经过都系要留神啊。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近住新楼街慢线有坏车阻路。路面嘅情况，九龙区咧之前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龙翔道游乐场慢线嘅坏车就走咗噶啦，交通回复畅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路去到牛头角定富阶段都系车多，行车缓慢啊。新界咧大围隧道去九龙方向咁啊，近住隧道入口范围嗰度嘅快线有啲临时工程嘅，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啦。安全车速报告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沙头角公路佳景花园来回，同埋神奇道迪恩湖去迪士尼。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疫情下，如果长者同慢性病患者感染新冠病毒，会有较大机会出现严重情况。要保护自己同屋企人，接种疫苗是其中一个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如果有慢性病但病情未稳定，患者在接种疫苗前应该咨询医生意见。打完两剂疫苗14日之后会得到有效保护。大家要继续注意个人卫生同佩戴口罩，我们的生活就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护己护人，一起接种啦！ 阿 Lu， 不如我哋夹钱买一部劲嘅电脑，然后不断掘虚拟货币嚟赚钱，好唔好啊？ 都好、啊，好彩我哋喺香港啫。如果喺印度啊，我知道佢哋啊将会推出一个计划啊，全面禁止加密货币啊，无论你系持有、发行、挖掘、交易或者转移啊，都可能会被罚款嘅。 星期六早上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阿 Lu 阿 Sir 知识会者。 丰收快活人有口难言，第一个字公子多咩 啊多金， 咩都讲金，边个中意咬金 啊情咬金，哦，即系个情字， 冇错啦。第二个字要你冷静嘅时候咧，会叫你咩定啲啊？ 企定啲， 唔系啊，万恶人为首咧，冷得你腾腾乜啊？ 腾腾震，哦个震字， 冇错啦。第三个字乜嘢人最中意试咪啊？ 试咪嗰字唔出得街噶，我知系个嘟字，情震嘟， 唔系啊，系罗开鹏试咪个鹏啊。 冇错，我就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丰收快活人嘅程振鹏。 哦，你话嗰个好中意林忆莲嘅 桂芬甜， 曾志豪， 程振鹏， 丰收快活人。 好啦，翻到嚟啊！而家12:11啊，继续讲讲天气先。 31度气温，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 系啊，嗱，有啲新闻咧，你会发觉咧，佢系重复循环啦，仲要系咧，即系冇变化噶，但系亦都吸取唔到嗰个教训噶。 例如 咧，就系我哋讲紧台湾嘅疫情啦。 OK， 我今日先同桂花莲讲，我话。其实呢睇到台湾嘅新闻呢，係有一种好似呢即係睇时光倒带嘅咁嘅感觉。 你几乎睇返一年前嘅香港呢都係一样咁样 上架。唔止一年前香港，应该话呢一年前嘅世界呀。 喔、哦、都係。 因为呢你諗下最近呢几日呢喺台湾你见到嘅新闻，除咗第一佢哋嘅数字突然间每日都有几百宗之外啦。咁第二呢就有啲咩相关嘅即係配套新聞係會出籠嘅呢，好正路地就會有搶超市啲嘢食啦，大家就話要大包小包團喺屋企度啦，又話驚搶口罩啦，咁然後呢又會有人有口罩唔戴啦，然後呢就特登就硬闖去唔同嘅地方度買嘢啦，然後又有啲俾人勸阻無效啊，發生打鬥啊呢啲場面啦、 啊。好似呢啲場面呢我哋都話啊係囉，好咁熟， 成年前好熟口熟面， 係 啊 即係我哋一年前嘅香港又有人試過，一年前呢唔止淨係香港啦，你話世界各地嗰陣時候，我哋話美國啊，特別係歐洲佢哋呢都係唔戴口罩㗎嘛，係啊，咁我哋因為而家講緊就話呢 台灣啊， 係 啊我哋話台灣呢發生嘅事呢、你有冇發現呢好神奇嘅，佢好似倒帶 嘅， 好似倒帶啊，系啊，咁啊有搶嘢食啦，咁同埋超市嗰度啦，咁同埋咧，譬如話，就算對醫護都係啊、我哋經過咗成一年半載咧，即係其實應該大家都了解到醫護喺抗疫嗰個叫做重要性啦。但你睇台灣嘅新聞咧、仍然都會有嗰啲就話咩醫護哭崩啊，係 咪一定要咁樣經歷一次？ 係啦，即係冇人 先安心。譬如 你睇到嗰個咩，佢飯擺咗門口。 係啊，因為即係醫護咧你知嘅咧，而家尤其是係台北嗰啲醫院啦，咁跟住咧就係咁，佢啲醫護人員都突然間大量多咗呢啲 case 嘅時候咧，佢嚟接收啦，咁啊醫院又係爆棚啦，咁啲醫護人員咧又係即係好似而家先開始叫做打仗咁樣，即係類似咁樣啦，即係抗疫仗啦，咁。但系咧，佢哋就系疲劳嘅，筋疲力尽嘅。咁我嗌外卖，啲医护人员嗌外卖，但系送外卖嘅朋友好担心，因为送去嗰间又疫情都爆紧嘅医院。跟住于是乎，佢哋咧就将个饭盒就摆，我哋唔送去上面，我哋会摆喺你嘅医院门口，仲放咗喺地下嘅。 系 咁啊！医护人员见到点解？我咁辛苦嚟对抗疫，跟住我换嚟想食餐饱饭、但系竟然系摆落去嘅地下度，点解我哋会得到咁嘅？ 好似不被尊重。 系啦，点解我会得到咁嘅结果噶？好唔开心。 但系你谂下呢一个讨论，我哋咪已经经历咗？我哋一年前已经经历咗嗱，无论系大陆又有香港，世界各地都有。 我哋嘅医护人员直情唔翻得屋企啦，系咪惊传染屋企咧？跟住去酒店啦，酒店跟住又话唔喂，你系医护人员，我唔接你嗰、那个。 搞咩？ 嗱，你在乎佢哋啲 照计咧？嗱，香港同台湾 咁近， 咁近啦，咁资讯流通应该唔会点话受好大嘅阻碍 啦。 咁有啲经验，我哋已经系领教过啦。 系啦， 我哋做聪明咗啦。 系啦，有前人嘅。 由未经历过嘅，到后来我哋懂得用咩方法啦， 可以适应 啊，或者可以同嗰啲病毒割断嘅，冇咁容易咧系接触到，咁不如参考呢啲方法啦。反正有人做咗系 work 嘅时候，唔好再。 再即係自己再盲中中喺台灣嗰邊嘅朋友啊，我意思嚇， 係 即係唔使再行冤枉路啊，應該嚇。 係啊，所以咧點解我哋講呢單新聞咧？即係除咗你話都關心咧，即係喂大家咁近嘅地區咧，佢已經又爆之外咧，你係真係即係我真心唔明嘅就係係咪呢啲冤枉路咧，或者我哋已經犯咗個錯咧？佢哋都係避唔到嘅咧。嗱，我就舉最簡單啫，戴口罩呢件事。 嗱， 台灣又唔係第一日戴口罩，佢哋你諗下，佢哋開頭都經歷咗就係話啊，佢哋都有疫症，所以佢哋就戴口罩，然後就鎖關，就唔俾人哋入嚟。咁啊鎖完之後就冇事啦。 係啦， 其實佢哋都經歷曬噶嘛。 同埋嗰陣時仲係講緊話每人啊嚇一個禮拜先可以買一次口罩。係 啦，但係佢哋就供應比較充足，去到後來。咁點解佢哋會喺一年半載之後咧，仲會出現嗰啲就話嚇、啊、你唔俾我戴口罩就唔俾我入超市啊？我同你死過，喂點解嘅？我諗唔明喎，諗唔明我點解仲有呢支歌唱㗎？ 因為即係呢啲咧先會覺得我哋係匪夷所思，係外國先會咁樣，譬如美國、歐洲話嚇、啊、你 佢哋唔中意戴口罩， 係啊，我話佢嗰啲外國嗰啲話，我寧願佢咁講啊，即係之前有新聞報道，我寧願確診我都唔可以唔俾我自由，唔俾我出街咁樣。 啦，咁但系而家咧，嗱，我哋如果從心理上面估計咧，咁佢哋有啲人咁講嘅，因為台灣咧平靜咗成年幾咧， 佢哋真係覺得係冇事嘅，佢哋有啲咩事咧？ 佢哋突然間咧冇辦法可以即係由悠哉悠哉咧就變做一個戒備狀態啊，咁所以仍然都會有呢一啲咁樣嘅花邊新聞走出嚟啦。咁譬如有啲就係好無稽嘅，譬如佢哋嗰個萬華區而家咪重災區嚟噶嘛，因為自從嗰啲咩查 實啊嘛， 係啊，咁咧但係佢一樣會有啲新聞咧就話有啲網友就會喺個網上面講咧，話我媽咧，佢話堅持咧要去萬華區裏邊咧，唔知道買啲嘢咁樣。咁跟住個女咧就話：阿媽，好地地呢輪真係唔好特別去呢啲重災區、哦。 即係仲係唔聽講啊！ 佢阿媽同佢講咩咧？我摘咗聖杯啦， 去得係咪？ 明明話得去得、哦。系啦，咁然后咧个后生啲嘅，佢哋比较迷信嘅， 上一代比较迷信。 咁然后佢仲要话咧，佢有个细女啊嘛，个细女咧应该后生啲就冇咁迷信啦。点知佢话好小事啊嘛，你咁大惊小怪，一个度都有人住噶啦，点解唔去得啊？咁样 其实又系嘅，其实系 唔系？咁你正常都唔会 加重咗嗰区嘅负担。 系啊，嗱，你谂下，即系呢啲讨论咧，又系一模一样噶。即系点解我哋又会经历呢样嘢咧？ 系咪咁嘅咧？系咪一定要 避唔到嘅？ 要行一转咁样先 系啊？嗱，但系咧，我觉得。我哋又点样可以喺台湾身上面咧学到啲嘢咧？我又觉得真系有样嘢有启示喎。 系咩咧？ 佢哋一路以嚟咧，其实就系嗰个确诊数字劲低啦。咁所以佢哋亦都被誉为抗疫嘅模范生啦，咁样。咁所以佢哋曾经有一样嘢咧，佢哋就冇乜点做嘅，就系、是、打针。 哦， 打疫苗， 因为佢哋嘅疫苗唔系太多噶咋。 嗱，一嚟佢哋买阿斯利康啦，咁阿斯利康又有嗰个血栓塞嗰个问题啦，就惊咗啦。二嚟咧就系佢哋实在太安全啊嘛，即系讲真喺一个两个礼拜前咧，佢哋真系每日都零咁滞噶。佢哋又继续锁关啦，咁所以咧其实佢哋就好稳阵。 咩啊？自从爆发十六钟开始之后，先日日爆啫。 冇错，所以咪话佢之前系冇嘢噶嘛。 系啊， 咁所以嗰阵时候我仲记得咧，大家都会有种印象就系话。其实咧，如果控制得好咧，唔使打疫苗嘅。 嗯、 你谂下，佢哋控制得咁好啦，佢哋继续开学啦，继续去主题乐园度玩啦，应该冇事噶嘛。 有演唱会添啊！ 系啦，一样有演唱会噶嘛。我哋嗰时好羡慕噶嘛。咁但系而家咧，望住系咪都代表一样嘢咧？就系、是、久守必失， 系、 即系最佳嘅防守就 系 进攻。 即系唔好太过轻敌啊！ 系啦，即系 病毒 系啦，就算佢唔系轻敌咧，原来净系话戴口罩，然后就会可以防范冇事咧。是不是原来都不得呢、即是疫苗似乎避无可避的。即是我哋不能够再说呢、其实我哋如果挨多一阵呢清零啦。咁跟住香港就干净啦。 所以 唔使打疫苗 囉。 其实我都唔系唔想打㗎我都想打。不过我惊自己唔知打之后有冇咩状况咋嘛。 係呀咪我明白但而家就代表咗我明 白。你唔好你又唔好对号入座啦佢虽然打咗 啫。咪 囉。你虽然你未打啫 唔 系 真心咁。 咩叫做佢未打啫你又打咗咩？ 唔係我都未打，但 就 係 咯。 但我 真心咁， 我都真心咁相信㗎。 因為我都係話要去見下見下醫生問下醫生，我都有個期去望下醫生啊嘛。 唔係，但係而家你睇完你就真係會覺得可能成個社會都要再諗一諗啊。嗱，當然佢要繼續安全嗰個疫苗咧，先至有最直接嘅。呢個一定好合理嘅。 當然啦， 但 係 可能 呢個疫苗係一定係對抗到呢個新冠病毒嘅。 係啊，但係而家可能你望住台灣咧，真係會有另一個。心态主要准备咧，就系话 原來真係不能夠靠咧話我哋所謂清翻零啦，咁我哋就可以咧唔需要用疫苗啦，我哋就已經可以乾淨。因為原來咧真係頭先嗰句九手必失嘅。 喂，唔係啊，仲有一樣嘢就係、 是、呢、 這 個真 係 大件事。 呢只咁嘅菌咧係呢只咁嘅毒啊，唔係菌 添啊， 係病毒咧、啊。你有冇睇到個新聞啊？話、有一個人咧已經隔離完咧21日咧，即係話佢冇事之後咧，跟住翻咗大陸咧，翻咗去上海咧，佢再確診喎。 即係佢潛伏得咁耐啊！ 追蹤緊個喺香港嗰個追蹤緊 啊！係啊係啊係啊！ 咁香港嗰個僆仔咧，如果你咁計嘅話， 四歲小朋友啊，係咪？ 佢 check 咗四次都係假噶嘛，即係假陽性啊！原來最尾又係 佢有抗體啊！懷疑 係啊！ 即係佢幾無辜啊！無端端佢成個學校咧廿幾人嘅師生咧要去隔離喎。 但係佢真係 check 咗四次都係話陰性喎，陰性喎。係 啦， 屋企人又陰性，緊密接觸者都係陰性。 check 到抗體啩？ 係 啊係啊！咁 其實佢可能佢已經。已经确诊过，跟住咧就自己打低，因为细个系佢自己打低完之后， 咩啊？佢阿妈都系， 哦系咪啊？ 系啊，嗰四岁个幼稚园个 妈妈， 同埋佢阿妈啊嘛，两个一齐啊嘛， 系咯，所以即系任何 case 都可以有咁嘅机会发生。 同埋地球真系圆噶，早两日啲新闻咧就话大批人士咧喺台湾咧谂住赶翻嚟香港咧避疫啊嘛，咁你谂下早嗰几个月嘅时候， 想去台湾， 系啦，就我哋去台湾啦，但个圆系点咧？你话啦，呢度两岸四地咧真系圆。循环噶啦，我哋又试过想去台湾避啦，咁点知去到一半咧，大陆嘅人士咧，喺香港嘅人咧，又想翻大陆避，但 系 再早啲嘅时候咧，就大陆谂住嚟香港噶， 系 啦，点知去到后来咧，佢上面疫情控制咗之后咧，就话喂唔系喂，我想翻大陆度避疫，咁然后而家去到最尾台湾话我想翻翻嚟香港， 呢度咪风水轮流转啦，嗱最安全就系澳门啦， 你唔好咁讲， 你唔好话喂你冇好嘅唔靓， 你快垫下张台先啦， 唔系咯，澳门真系到而家佢都话即系守得好噶，好 其实澳门已经匿埋咗上嚟。唔好提佢噶啦，你 系 要提佢，佢已经匿埋咗噶啦。 我真系觉得佢好犀利。 你提完我冇病之后，我咪即刻屙咗一次俾你叹下咯，真系。 所以 啲嘢系咁嘅。 你下次可唔可以望一望股票先啊？你最近有冇讲过啲乜嘢啊？ 我冇啊。 唔系，佢最近佢衰嘢入咗市啊！佢 哇， 唔怪之啦。搭沉船啦！咦，阿华可能唔知道啊？对唔住，对唔住，哎呀，爆咗呢啲师几钱出嚟添？ 加变啊， 加变。 的黑暗，河水退，寒风去，像没有出头。让美好归于乌有，让痛苦丢失因由。是我干一杯酒。祈求从此漂流，没法解消失的咒，没法听风景哀求，是你伸出双手，仍然如此赤。 此的手，祈求仍可知。世间归于 杨志远啊 ，featuring 啊，谢千彤啊，世界不配有我们啊！ 哇，好啦，嗱，醒啊醒啊，呢一单新闻咧，听完真系醒，精神为之一振啊！ 吓，真系一振， 因为咧嗰个一振咧就，但系唔系令你开心噶吓，都会有啲好惊吓啊！原因咧 系咪悲剧？ 有系悲剧啊！有一位太太， 收敛下先，收敛下先。 有位太太咧系害死咗个老公 吓， 佢点害死嘅咧？佢坐喺佢个头度，跟住窒息死咗， 坐喺个头度。 咁系咩事呢？喺俄罗斯 玩咩啊？佢哋 俄罗斯佢唔系玩咩啊？佢其实饮醉酒啊， 个女人饮醉酒坐咗个老公个。 首先， 佢老公个 呢一位女士咧，因为佢嘅体型咧都唔轻嘅， 啊，点唔轻法先？有冇具体嘅佢？ 佢嗰个 二百几啦，定有？ 系咯，有啦有啦。嗱，呢位嘅女士咧，佢啊45岁，有101.6公斤，你乘翻2.2啊， 系啊，二百几磅咯，二百几磅真系夸张。 咁啊，但系其实佢老公都唔系话恩 都唔 嘢 少喎。 嗱，佢老公咧冇讲到系几重，不过咧都系好健硕嘅， 都不失壮啊， 好健硕。战斗民族都好难，好似我咁噶啦。 嗱，咁呢一位太太咧就因为咧饮醉酒，咁就同咧老公咧嗌霎，咁咧一怒之下咧就去喺 一怒之下， 真系一怒之下， 边个怒啊？ 就砸佢啊！ 怒火嘅怒， 怒系怒火 怒之。咁佢咧就坐咗喺个老公个头度， 出过几啊？ 哇，坐咗喺度，咁佢老 千多民族哇，你话斋， 佢老公已经求救啊，求援啦、啊、 但佢以为玩， 听唔到，唔理佢，咁佢饮醉酒咧，跟住继续坐喺个头度，喺个颈嗰度坐，跟住搞到佢老公最后咧。就窒息死咗嘅 吓， 哇！真系无辜啊，佢咁样死。 不如我直情想象到佢嗰、那个，即系佢个臀部系完全覆盖咗佢老公嘅眼耳口鼻、 啊。眼耳口鼻兼且个胸口 啦，冚晒咯。 唔系，除咗冚晒之后咧， 冚晒落去个屁股度咯。 但佢拱唔走佢喎、 啊，太重啦， 200几磅。 即系你谂下，如果佢两个体力体型相若，大家都200几磅噶，佢坐住咗喺度，个老公嗰个姿势你好难拱得喐佢，即系折都冇用啊！呢啲肉太多啫。 我啱啱话折佢咪得咯， 折鬼到咩？ 咬佢咯， 点咬啊？佢个 pat pat 都冚住咗你个口鼻咯， 还好。 哇，点解 算唔算叫还好咧？咩？因为咧呢个女人咧最后就拉咗啦。 唔好讨论呢个细节啊！ 不过呢位太太咧，最后就被裁定咧谋杀罪名不成立嘅，因为佢系饮醉酒而去发生呢件事。 误杀又 佢本来系想令个老公冷静落嚟，即系去坐喺佢头。 明白。 但系点知咧？ 佢又饮醉酒 啊，咁样死咗。 即系佢同嗰啲跪颈嗰啲一样啊！佢以为用呢个方法去控制人群， 控制佢， 但系其实出咗人命喎。 诶，呢个法庭又冇讲话佢系咪判做误杀，不过咧就谋杀罪唔成立咧，就要接受18个月嘅劳动服务咯，同埋要赔2000英镑咯。 其实咧喺呢啲咁嘅关系之下嘅即系凶杀案咧。其实你都唔知道有罪冇罪咧，系代表好事定坏事？ 系， 即系你就咁听，可能话啊，佢被判无罪啊，唔系判谋杀，系咪叫好事咧？可能你话喂，唔系，我杀咗人， 好内疚啦。 好啦，调翻转，你就算真系判佢谋杀罪，咁佢又唔系实心想杀佢老公，咁佢又点会有任何即系？ 我谂佢仲惨过，佢仲比死更难受啊！ 系啊， 呢个俄罗斯嗰个调查委员会咧，就可能都觉得要有欠公允吓，判佢谋杀罪名不成立，而家谂住会上诉啊，上诉啊！ 我哋唯一可以作出嘅呼吁就系、 是、 酒醉真系会害人，就算你喺屋企，如果你同你老公玩之前都系咪饮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消息指，当局期望能够在暑假之前取得足够的科学数据，以便跟随外国做法，将适合接种伏必泰疫苗的年龄降至12岁，并尽快展开接种计划。 據了解，政府正是研究美國為16歲以下人士接種疫苗的數據，也都正是向歐洲方面索取相關的數據，之後交由顧問專家委員會審視。如果數據證實可以為12至15歲的青少年打針，當局期望可以盡快展開計劃，但接種具體時間和安排，例如是派外展隊還是安排送學生到接種中心，仍然有待研究。中文科补习导师萧元涉嫌要求两名担任中学文凭试中国语文科考试主考员的大学同学向他泄露试题和评分准则。三人去年被裁定两项串谋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罪成，萧元被判监14个月，其余两人分别判监8个月。萧元和案中另一名的被告就定罪和刑期上诉，高等法院法官裁定萧元就定罪上诉失败，维持判监14个月，原本获保释的萧元需要即时服刑，另一名被告的上诉亦都被驳回。萧元的妻子早前就一项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获判罪名不成立，原审时讼费申请被拒，他就此上诉，今日获判胜诉。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成立的803基金有限公司早前要求教育局公开已经被裁定专业失已经被裁定专业操守失当的教师和校名等的资料，但被当局拒绝。基金去年提出司法复核，要求推翻有关的决定。案件朝早在高等法院审理，由法官周家明处理，预计审讯一日。案件申请人是803基金有限公司，答辩人是教育局局长。803基金一方在庭上指出案件涉及重大公众利益，认为当局应该披露有关的资料，家长有权知道和评估学校的态度，以决定是不是给子女就读。以巴冲突踏入第11日，以军在午夜过后向加沙地带进行几十次的空袭，表示是要炸毁激进组织哈马斯的武器库。加沙的医护团体说，至少两座建筑物在新一轮的空袭被以军破坏，四人受伤。哈马斯向以色列南部城市贝尔谢巴发射火箭炮。美国总统拜登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一个星期内第四度通电话，期望加沙的紧张局势降温。路透社报道，一名哈马斯高级官员在黎巴嫩的电视台说，预料停火协议会根据双方同意的基础上在一至两日内达成。报道又引述埃及消息透露，双方在协调下原则上同意停火，但仍然在谈判细节。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的骤雨，下周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周末至下星期初天气酷热。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382点，升二系跌211点，总成交金额992.5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00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12点，升2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275蚊，升15蚊。腾讯控股608蚊，升5毫；阿里巴巴205.4，跌2.2；新华保险29.25，跌1.35；小米集团27.1，升5毫；东方海外国际108.2，跌17.2；盈富基金28.6，跌1.8；友邦保险101.2，跌2.5；比亚迪股份162.9，升11.6；吉利汽车19.4，升1.1。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5，日元109.16，瑞士法郎0.904，加元1.211，人民币6.439，英镑对美元1.412，欧元对美元1.218，澳元对美元0.774，新西兰元对美元0.718。 已经平均指数报28,081点，升36点。港金现价报17,380元，升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5.56美元，卖出1,876.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今时今日，网络诈骗陷阱多罗罗，无论系交心网友，叫你跟稳赚贴士买卖股票，定系以伪冒网站或电邮偷取你嘅身份登入投资户口，一唔小心，分分钟俾人呃晒副身家。网络陷阱有好多种，只要时时小心、冷静分析，人人都可以做反骗专家。网络骗案切勿上当，详情即上投委会网站 ifec.org.hk。 家有爱宠粪犬学堂， 帮狗狗戴口罩都唔系一件容易嘅事。 等于而家疫情嘅影响，我哋出街都要戴口罩，人都要适应啦，何况狗狗？千祈唔好令佢觉得戴口罩系一种惩罚，就会变得容易得多噶啦。 想知道个办法系点，就要留意今个星期日下昼1点到2点。 阿 Lu 家有爱宠， 有训犬师 Connie 教你狗狗点做狗公关。 无数正案常识问答比赛，遇到恶劣天气打大风，工友要点做？ 我哋要迎难而上，不怕强风，继续开工。 错啊！即刻停止高空工作，快啲收工。 咁如果遇到行雷闪电，工友又要点做？ 我哋对得住天地良心，唔怕雷公，继续开工。 都错啦！停止户外工作，快啲收工。 唔可以就咁收工噶，仲有好多安全措施要留意噶。得闲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正安短剧》， 留意天气变化，开工安全冇忧怕。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啊，细佬啊，下个星期咧，阿妈我咧晚晚都要加班，咁你负责煮饭吓，乖仔啊。 吓、 啊， 我煮啊？你唔叫阿哥帮手煮 咩啊？我帮手煮饭，我帮你嗌外卖就得。 咩啊？听到啦。 嗌外卖啊？ 听到啦，细佬。你知我啊唔中意啊食出边啲嘢噶嘛？又多油，又多糖，又多甜，你知噶啦。诶，啲麻麻烦烦嘢冇益噶嘛。 唔多盐啊 嘛。系啊，冇所谓啦，又盐又糖都唔好噶啦，系咪？ 咁啊，点解你头先把声同而家唔同嘅？ 系咩系咩？哎呀，讲开呢啲我兴奋啊嘛。 哦，都 OK 嘅。 冇益啊，你简简单。单单煮就得噶啦吓，去街市啊买条鱼蒸下，炒碟菜啊，再买啲嘢滚个汤得噶啦吓，简简单单嚟，诶唔使复杂嘅，啊唔该你咁咯吓，帮下阿妈啦好唔好？ 哇妈、啊，你都唔简单，咁都叫唔简单，好唔简单啫你。 阿哥啊，其实我同你生活咗几十年咧，我都仲系接受唔到你系我阿哥嚟噶，出边个个都问我啊，点解咧你个爷爷咧会成日咧同你一齐啊称兄道弟咁样， 老成持重啊你 系咯。 我哥大你好多年啊嘛，做咩啫？你系意外翻出嚟噶咋？ 听到未啊？呢个意外啊， 我知道啊，意外惊喜啊嘛！你下次叫我 surprise 啊！得啦得啦，阿妈，唔系我唔想帮啊，但系咧而家踏入咧风的季节啊，凉风轻轻吹送， 唔好唱啦，唔好唱啦，唔好唱啦， 天气唔稳定啊，咁我放工时间都会唔定噶嘛。 吓？之前气差阻你收工，喂，阿仔啊！你唔好呃阿妈几啊岁唔知啊，你喺超市做仓务员㗎咋关咩事啊？ 阿妈阿妈人哋话拉仔拉心肝，我发觉你完全唔关心你个细仔㗎喎。阿细佬啊转咗工半年㗎啦。佢而家喺做咩啊？喺建筑地盘返緊工啊。 阿妈而家只係睇疆图㗎咋，佢唔睇我哋呢啲细路㗎啦，转咗工佢都唔记得。 你唔好讲係咩係咩啊，你有讲过我知咩？哎呀，我啲记性真係差到连你转咗工我都唔知啊。你喺工地返工，咁如果啊遇着呢个大风落大雨， 咁啊，唔系应该可以即刻收工嘅咩啊？ 阿妈，唔好下下谂下收工先得噶。 梗系收工好啦。 听住听住，作为工地负责任嘅管理人员咧，系要谂定啲恶劣天气之下啲工作安排噶。 啱啦，阿妈，喺恶劣天气之下咧，会令到工地危险增加噶。譬如强风之下咧，一啲临时建构物啊，譬如话棚架啦、工作台啦，有机会倒塌噶，可能会有人命伤亡同埋财物损失噶。 仲有啊，强风之下仲可能令到工友失去平衡，所以工友千祈唔好企喺接近楼边嘅地方，以免从高处堕下啊！ 哇，从高处堕下， 唔系 好暴嘅咩吓？ 好惊噶， 冇嘢围住嘅咩？咁嗰啲工友就唔应该继续喺呢个进行高空工作啦，系咪？ 唔止咁噶，阿妈，当有强风嘅时候咧，工友啊，仲要停止高空嘅吊运工作。譬如咧操作天秤啦，同时咧要依照制造商嘅操作手册咧，将吊臂咧摆喺适当同埋安全嘅位置。啊，仲有啊，唔应该搬搬抬抬嗰啲咧容易俾强风咧吹冧嘅物件噶。 啊，咁啊，咁多嘅唔应该做，咁系咪份工都唔应该做？啊，咁有咩系工友应该做噶？ 哎呀，当然有啦，仲有好多添啊，听住啦吓。工友咧要移除或者绑紧啲松散嘅物料， 咁梗系啦，我头发散我都会绑紧佢。 系阿妈，等我讲埋先啦。亦都要稳固嗰啲装置同埋啲棚架，同埋从事大厦外墙维修或者清洁嘅人员咧，就应该即刻停止有关工作。 系 嗱，仲要将啲吊船啊收翻喺地面。仲要加以穩固添。 哦，知道。 阿媽，你得閒煲啲羅漢果水俾阿哥哥飲啦。 好難講啊！呢啲嘢真係 好難講啊！如果有需要啊，工友就應該撤退去啲安全庇護所啊，避免受到強風正面吹襲啊。 哇！原來一有強風喺呢個工地工作係有咁多嘢要留意啊！真係唔知道啊。 哎呀，唔止㗎嚇，仲未講，仲有一未講啊嗱嚇。如果行雷闪电同暴雨会点咧吓，细佬？ 啊，细佬诶，就话喺工地做嘢啫，识呢啲嘢好正常啫。咁点解你又识嘅，阿哥？ 系啊，阿妈，我系建筑工地嘅安全主任，点会唔识啊？ 死咯！我想得闲去睇下个医生。你几时又转咗工？点解你唔讲我知？你系咪惊我问你再攞多啲家用啊？衰仔！ 阿妈阿妈阿妈，你唔好净系挂住姜涛同埋黎明先得噶。 啊咩啊？ 阿哥一毕业就做建造业，从未转过工噶。始终如一，你睇下个样就知啦，边有其他工揾佢啊？系咪？ 唔系嘛？死咯死咯！我近排啲记性真系差得紧要啊！ 阿妈， 你有冇俾个家用我啊？ 阿妈， 好似未咩啊？ 都唔系近排噶啦， 你冇俾家用唔系近排嘅事啊？阿哥，你有冇搞错啊？ 唔系， 我都俾好耐噶啦， 我俾咗好多年家用噶啦，你唔知嘅啫。 系咩？点解我仲咁穷嘅啦？ 系阿妈，你大洗咯。嗱，你除咗啲电视剧情啊，呢啲咩姜糖之外咧，其他事你都唔关心，包括我哋啊。 你唔关心我哋， 从来冇关心过我哋啊！ 佢唔关心我哋系好事嚟噶，阿哥，因为咧佢净系挂住咧个144只。阿妈，你仲记得系咩嚟噶？嗬！ 唉，你做咩夹埋攻击阿妈？阿妈辛苦凑大你噶嘛？ 阿妈碰啊碰，阿妈碰啊 碰喺边度啊？ 系啊！ 诶，你两个牛高马大系咪？唔使我关心咁多啦。诶，不如我哋关心翻恶劣天气仲好啦。啊、如果咧行雷闪电啊，工友又有啲乜嘢啊？诶，应该同唔应该做嘅嘢啊？啊，我知道咧，行雷闪电有机会俾嗰啲电击击中噶、 啊。哇，阿妈你真系醒喎、 啊， 呢次又 啊，梗系啦，我知道唔好揸住啲有电嘅嘢啊，危险系咪啊？ 咁所以咧，工友应该停止户外工作。不要留在空旷或者是树底的灯柱和其他导电物体的旁边，然后去到有遮盖的安全庇护所暂避。 阿妈，你是不是煮了那些呢都不烂的粟米肉饼饭给阿哥吃啊？你看他吃到现在他的口。 弟弟，你不要这样在这吃。 我吃豆腐腐烂饭的弟 弟。阿哥啊。哎，即是记住不要在那些空旷树底灯柱地方导电。那工友 有要减低触电嘅机会。如果身上面有穿金戴银、有金属嘅物件，系咪第一时间除低佢啊？ 哎呀， 如果系咁，我即刻帮佢接住啊！ 除晒佢先，仲要远离，咪就系咯。咁棚牙都有嘅， 系啊，金牙啊。 仲有啊，你唔好睇少啲内衣里边有嗰啲钢线噶， 吓、 啊，可能都唔得噶。 哦，我戴嗰啲士波 bra OK 嘅，冇金属噶。 阿妈，吓、啊，都系讲翻。安全職業嗰啲嘢先啦、 啊。咦，你關心緊我話你聽，但你唔使擔心我啊。 我哋要遠離金屬喉管、電纜、哦、電線、屏障，仲要遠離窗戶同埋啲危險嘅阿媽。 我唔係危險啊，衰仔。啊，咁天氣差，啊工地嘅主管係咪要經常留意天气的变化，咁就要成日听住你嗰个电台啊，风骚快活人嗰个讲个天气报告啊，佢讲得好好听噶。 梗系要啦，嗱，记住啦，妈嗱，听住香港电台，听住收音机，最好咧就用一个使用干电池嘅收音机去听天气报告。 吓、啊，又要咁样唔使专登揾个收音机啊？而家手提电话都有得听啦，系嘛？ 收音机稳阵啲。 哦，咁啊，仲可以边插住电边听，咁就冇又怕啦。 唔得噶，妈，行雷闪电嗰阵啊，响工地嘅工友咧，唔可以再用嗰啲有电插头嘅电器用具噶啦。 啊，乜原来系咁噶？哎呀！咁你哋都买定个听风骚快活人呢个节目啊， 够啦， 个收音机喺身边啦，咁唔使阿妈帮你哋买， 唔使啦，阿妈，你买咗好耐啦，指意你啊，真系唔使听噶啦。 咁、如果啊落到好大雨、暴雨、嘣黑雨咁样，嗱，工友有啲咩要做啊？ 嗱，阿妈，如果有持续降雨嘅情况咧，工友就要保持警觉，注意水位会唔会突然上升。 哎呀， 同埋啊，遵从已经确立嘅安全程序，有需要嘅时候要跟随预设嘅逃生路径，准备随时撤离危险地点。 哇，要撤离咁紧要 嘅，咁就安全啦。 哦，咁有啲工地系会有嗰啲沟渠。是不是那个歌手 唱渠唱泳啊，妈，我知道你唔记得噶啦。 沟渠唔可以唱泳噶， 系啊，或者嗰啲坑洞，咁工友啊，可唔可以用嚟避雨啊？ 梗唔可以啦，工友系唔可以停留喺斜坡边啦、挖掘嘅土坑里边啦、坑渠里边啦。如果唔系，就会遇到咧水淹啊，同埋泥土下塌嘅危险噶啦。 啊，咁又唔得噶，咁系唔系啊？停咗雨就可以即刻翻工啊？ 又唔得啊，妈。 话唔得嘅， 要评估下恶劣天气对工地造成嘅影响。所有工地嘅装置啊，都要经过详细检验，证明安全先可以恢复操作噶嘛。 啊，咁啊，安全要紧又系要嘅。啊，唔讲唔知，原来天气变差喺工地做嘢有咁多嘢要注意啊。 系咯，所以阿妈，讲咗咁耐啦，你咪唔记得咗我嘅要求，就系我唔可以帮你煮饭咯。 咩啊？系咩？你转咗工，人工多咗噶，咁家用又唔见你俾多咗我嘅。 阿妈讲紧煮饭，你讲咩家用啊？ 话是话，你两个月都未俾家用我咯，上个月都好似冇咯，阿仔。 有阿妈，你又唔记得咗啦？俾咗你啊！ 阿妈，上次我叫大佬俾你 多咗添，阿妈 系啊， 俾突咗啦。留意天气变化，开工安全冇有怕。 另外呢，如果有任何关于唔安全的工序和工作环境要投诉，你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者电脑填写网上的職安健投诉平台电子表格，又或者打电话劳工处職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举报，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微笑带点神秘。眼影观察起，书店里迷失找你。 会也改期，文字再替我集气，像故事偶遇你擦过这手臂，你暗笑四处躲我，靠近你转左躲开我，桥段中闪过情随我，我信爱有结果，你眼里有我，我迷一般的你诱惑我心动，旁边装作我路过，你傻笑也很为你，如你笑点因我起，不变女神般仙气，你如默认我卑微，留住做配角合理，别怕伏线烂尾，接我对手戏，你暗笑四处躲我，靠近你转左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临食晏前嘅呢一个时间咧，32度气温啊，继续艳阳高照嘅酷热天气警告啊，系咁晒，系咁晒啊， 系啊，系啊，系咁晒啊，咁大家要留意注意住天气，同埋咧记得啊，记得饮多啖水， 冇错。 喂，我想问下曾志豪， 系 你 点啊？ 如果俾你 系 继续捧多一队，蓝天团， 蓝天团 系啦，我而家讲男团啊，男啊要天团噶嘛， 哦， 你会俾佢做啲咩嘢？跟住咧就会令到佢可以哇爆红，哇个个都哇！ 我谂到我捧咗自己先啦， 咪即系首先咧你要有朋友去同你夹咗做 band 做队先啦， 唔使噶， 你明唔明啊？ 我有团啦，我有团啦， 我都有团， 咪就 系 咯， 系啊， 如果俾人 你系阿豪啊，你唔系花姐，你系豪哥，哎有对蓝天团俾你，你啊大大只个仲要 啊好啦， 大大只嘅 人人体实验试打各国唔同疫苗比较，睇下边只沟出嚟最好打，喂呢个真系揾命搏。兼且嗰个爆嘅效果好强 ，no 出嚟效果未必人人受落，未必人人会觉得你系败嘅。哇，你搞错攞条命去活，即系去试唔得嘅咁样。 冇，可能我变成呢个变种人啦。 no 唔得，唔要攞疫苗，我要你哇要红嘅，要觉得哇咁样好犀利。 大只、啊，你话要大只、啊？ 大只 咪帮人起屋。 嗱，要去红嘅， 要 好受欢迎嘅。 哦、 啊！日本 拍 AV 咯， 哎呀，成一个 AV 咩？ 咁你讲日本啊嘛，你仲特登懒系弹晒眼咁日本咁样，咁唔系点啊？玩双扑， 犀利啊！唔系啊，唔系双扑嗰啲，系真系大只噶， 大只， 真系有晒胸肌六个腹肌啊，嗰啲胸肌啊，犀利啊！ 即系卖广告咯， 有冇谂过 啊？ 呢啲咁嘅型男 系 大只男 系 可以去到 接送放学， 差唔多呢啲咁嘅护理啦。 哦。 去到老人院嗰度， 老人院 系啦， 呢班猛男可以做贴身帮你嘅阿 扮枕头咯， 阿妈唔系啊，佢系净系做看护啊， 我做看护， 佢系 仲唔系 A V 桥段？ 唔系、啊， 阿婆你睇下我波震得几咁紧要，系啦、啊，我咪就震波黎明又嚟，哇 哇佢犀利啊，佢咧 阿婆够钟打针啦，我帮你。唔系呢啲啊！ 佢啊，直情啊，话真系揾晒一班咧赤裸上身，哇！即系好似我哋香港咧早阵子咧嗰间美国嗰个品牌公司。 哇！你 个 早阵子都讲紧五年前都有咯，人都执埋咯，已经 执完又开。 你仲早阵子？ 咁我哋最记得系咁样。 唔好意思，真系失礼街坊，我哋嗰啲时序乱到一个地步真系。 揾咗班咧，哇！真系咧练晒腹肌又大大只仔咧，跟住去做咩咧？佢就系做 早阵子轮流转大结局，知唔知啊？ 系重播，重播，即系我唔讲早阵子咯， 咁啊梗系啦， 好多年前啦， 之前啦， 好多年前啦， 早阵子。 喂，佢成咧揾晒啲大只男咧去嗰啲老人院嗰度咧， 做看护， 去做即系照顾老人家、照顾有需要嗰啲人士咧。啊，唔系啊，老人家有啦，有需要人士，即系可能残疾啦， 有咩需要人士？ 系啊，即系等等咧，佢 各位有冇需要嘅人士啊？ 佢话希望嗱，呢啲就系咁啊，即系希望咧，即系吸纳啲新嘅人才咧，系咪啊？成日都话要新力军啊嘛，成日都话哇，呢啲工作好冇乜人做噶咁样。嗱，而家唔系啦。即係佢吸納呢啲咧，希望咧可以咧將呢個叫老人院啊，即係可以咧就可以幫手咧。佢仲有一樣嘢就係話咧，希望多啲新即係嗰啲叫做年輕人啊，加入呢個行列啊嘛。 咁會唔會有副作用㗎？ 咩副作用嘅情况？ 唔知点解呢班男团嚟咗做护士之后咧，嗰啲阿公阿婆咧换尿片嘅次数咧，每分钟多咗五次，成日都有人嚟帮佢换， 跟住成日都揿钟嘅次数又多咗， 成日都揿钟又多好多，成日都系要换床单，系啦。 唔知点解跌咗个梗啊？你可唔可以帮我执翻，帮我戴 啊？我唔使你帮我戴，我想唔用假牙食饭啊，借你棚牙得唔得啊？ 我咪帮我妹咗佢。 系啊，哇，真系。 喂，佢话咧好吸引啊，即系佢话咧搵一班大隻男仔咧，因为佢咧，你谂下，佢咁健硕，咁你又觉得佢好粗豪啦。但系点知佢原来好细心，好窝心噶。 Okay, okay. 你点啊？虽然佢有只好大嘅手臂吓，跟住佢就话：点啊？我帮你做一啲嘢啊，或者系照顾你吓，我扶住你行啊，咁样。 我问下调转啦，调转啦。 咩啊？ 如果系女团咧， 女团 佢一样系咁大嘅胸肌啊？ 点样？ 即系佢有咁大个胸，同埋好有心机。佢又好有心机做嘢嘅，唔系咧咧啡啡嘅。咁佢嚟到做看护，你又觉得个效果会点啊？定系你秒嘴啊？ 唔系，咁你有好嘅看护，梗系即系 好 不得啦，系咪先？ 都话佢有胸肌咯，得唔得先？ 嗱，唔系啊，咁啊反差唔同噶嘛。你等于之前啊，有个靓女啊吓，尖尖瘦瘦，佢走去做送货，你啲人哇，之后特登仲要去访问佢，话佢咁犀利 嘅 咧， 系咁佢实现咗未而家？ 而家實現咗啦， 係啊， 咗 啲阿伯嘅反應點啊？阿婆反應點啊？ 阿婆阿伯反應，哇，不知幾開心。咁咧，佢話咧，仲要求員工咧喺八個鐘頭工作時間裡面抽兩個鐘頭健身訓練。 哦， 係啦。更加咧，即系有啲补助金咧，俾佢引诱佢，即系引诱佢嘅，即系俾补助金 鼓 励佢哋咧，希望咧可以练到一身咧肌肉啊咁样，跟住咧就为咗公司嚟提升呢个叫帅气啊，即系 帅， 要 靓嘅， 靓 仔有型， 系啦，咁啊建立一啲健康形象咧，咁佢就话咧，哎，其实咧咁样原来都系可以，即系一件事咯，就唔使成日觉得话要照顾呢啲有需要人士。 咁佢哋使唔使分开唔同嘅专？专长嘅，譬如有一个专门就推轮椅嘅，系啦，专长就我推轮椅最叻嘅，系啦，另一个咧就系针打针，打针最劲， 我就唔怕嘅， 系 咪？我唔怕血嘅咁。 系啦，另一个就专门就系扶你去冲凉嘅。 喂，唔系啊，我觉得佢哋真系唔系啊，呢一个谂法啊，其实系都系一件事嚟噶，因为呢啲工种咧就比较咩噶嘛，即系成日俾人觉得。 睇下你都语无伦次啦，同埋我见到你都个心都荡漾啦，系咪先？够钟晒太阳咯，要唔要佢帮我帮你手啊？ 喂，我要你帮我晒太阳油啊！ 好啦，听日再见， 拜拜。